教练对病毒检测呈阳性，正接受十日嘅隔离，连同队中一名赛艇运动员早前亦都被验出确诊。对于先后有多名运动员喺游泳比赛颁奖礼以及系奥运开幕仪式上冇戴口罩，国际奥委会强调口罩系东京奥运颁奖礼上嘅必需品，敦促所有人遵守规则。在天气方面，广东风势轻微，本港方面高温触发的雷雨下午为新界东北部带来超过10毫米雨量，而乌蛟腾的雨量更加超过40毫米。在晚上8点，台风烟花集结在上海的东南偏南大约1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缓慢移动，而向浙江北部至上海沿岸一带。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几阵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港台电视31节目新阵势， 优质外教节目一直是很多港台电视31观众的心头号。全新播映时间每晚十点，环宇天下时段， 仲唔止星期一至五，以后连周六日晚一样有得睇。以几实角度认识中国古与今。 紧接11点新闻天地时段更新。 奥运七月， 号手就位 ，get set go。 港台电视31。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电台第二台 Albert Al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二千靓歌再重聚又开始了，今天是星期日嘛，逢星期日呢我们就不用约，大家一定咧就可以自然自动地出现就至好啦。由九点钟一路至到十二点咧，二千靓歌再重聚都有三小时嘅演唱直播。当然啦，我哋系一个唱歌嘅歌唱节目，所以我哋有音乐。多谢 Vince 同埋阿乔咧，每个星期日准时咧都翻嚟为我哋准备最好嘅音乐伴奏。包括有钢琴啦，有 keyboard 啦等等，所有嘅美好音乐希望就可以今晚出现。但系最重要咧就系今日嘅二千靓歌再重聚咧，同平时嘅唔同， 因为平时可能最多一位甚至两位嘉宾，但系今日咧，哇，好热闹啊！你哋好 ，Hello，Elba， 哇，乜全女声嚟噶？咦，头先嗰个你知唔知头先开场白定我头先 Elba 咁啊？好似咧 Charlie's Angel 啊， 系啊 ，Charlie's Angel 啊，即系睇啊， 今 日系啊 ，Charlie's Angel 就咁开始噶啦，嗰个探长叫做咩啊？嗰个头叫做 Charlie's Angel，Charlie 咯 ，Elba's Angel， 咁呢三位天使咧就系。并非别人，全部都是自己人嚟嘅。咁今日咧其实是特别嘅，除了普通嘅二千靓歌再重聚啦，我哋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咧，系40周年啊！原来啊，唔知点解会话到俾我听，吓得我一跳，因为咧开台嘅时候我是其中一位嚟嘅。不过咁，究竟今日呢个咩特辑呢？由我哋今日嘅 Angel 嘅其中一位，因为佢系二千靓歌而家嘅监制阿 Barbie， 系 啦 ，Barbie 点解要？今日特別要揾埋夏妙然阿喵 ，Hello， 係同埋余建明阿明明 ，Hello， 因為佢哋都係唱加班咯， 係 啊，因為嗱，我哋二台40周年咧，今晚咧二千靚歌再重聚就有呢個二千靚歌真經典18/22再重聚嘅唱加班之夜。 咪先，咩18/22啊？咩嚟？ 即係我哋咯， 即係我哋咯， 係咯，我就覺得係啦。 都 系嘅，我哋啲女同事咧，即系永远都18/22嘅，咁所以咧，即系佢哋嘅声音咧，真系几十年不变嘅。咁啊，当然，即系讲真啦，你哋冇可能系40年前已经喺度嘅。呢度系除咗我之外咧，我系大师兄， 元老级嘅人物。 节目之前系我未开台，二台未开台，我已经喺度噶啦，我已经做紧噶啦。 系咯。 咁但系开台我好高兴，即系个 impression， 即系个印象非常深刻。因为之前咧，我哋就喺青春交响曲啊做啲散嘅节目啦。 系。我记得我读书嘅时候已经听阿文系做唱民歌噶啦，喺明爱嗰个礼堂。 你有去睇啊？ 我有去睇过。 即系你有。你又翻唔上下啦！你竟然可以睇，要買飛噶嗰啲。 我就經常聽你做節目啦，嗰陣時細細個嗰陣時聽你噶啦。 阿明明咧，余建明咧，我就睇住佢入嚟嘅。 係， 即係有個印象之中，你好似仲著住校服。 係啊係啊，嗰陣時著住長衫啊嘛。 係啦，即係藍色嗰啲啦嘛。 係啊， 好記得㗎。咁跟，因為咧當時咦呢個妹妹，咦把聲音好似鄧凱琳喎呢個。系咪啊？即系有人咁讲嘅吓， 声底差唔多，大家都系比较低沉啲。 唔系，都系靓声， 靓 声喉嘛。所以咧就即系做节目咧就特别好听嘅。咁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当然咧即系每一个风格都有嘅。 系 咁啊，当然今日咧就唔可能嚟晒，如果嚟晒咧就限聚令就犯规。 系 啊，太多啦， 慢慢嚟咯。 我哋净系拣 DJ 们嘅同事， 已经好多辑啦。 重要系咩咧？咪重要系唱加班， 系 即系唱歌嘅。咁啊，第今日夏妙然系唱片歌手啦，余建明又系啦，系咪啊？ 芭比唱得好， 因为唱得好好啊， 唱咗好多节目噶，喺我哋嘅而家嘅 新进嘅， 唔系新进噶啦，都唱咗好耐嘅台柱级歌手， 佢亦都系甜淡情怀节目嘅监制， 你哋开晒出嚟今晚，打你琴手啊 ，Wins 有劲喎， 系啊， 你而家先讲咗十几年噶啦，呢个唔好再赞佢啦，太多啦，唔得系咪？即系分分钟你唔知阿乔都识唱歌噶， 佢正想唱嚟 嘅，今日咧好。开心啊，因为咧，你头先讲嘅唱加班呢三个字咧，即系我之前一个青春交响曲嘅环节节目嚟嘅，即系开咗二台噶啦。咁但系咧，青春交响曲意思即系话，每一日嘅晏昼咧有两小时咧，系会有一啲半个钟头啊一个钟头嘅节目。咁呢个节目咧就系、是我啦。当然蔡枫华啦，邓慧欣啦，夏妙然啦， 妙妙喺度 啦，同埋黄雅文， 系啊， 咁我哋五个人咧就组织咗一个叫做唱家班，咁其实咧就系我呢个师兄咧就带住一啲师弟啊、师妹啊一齐做节目，咁个节目当然系唱歌噶啦，所以叫唱家班，每一次都喺度唱咯，唱完又讲，唱完又讲，咁好似 咁。咁你呢个节目都成全到而家就系二千靓歌再重聚， 系啊，但就少咗班师弟师妹咯，所以我成日都渴望你哋，你多啲嚟唱歌， 唱多啲啊， 系啊。我其實好好安心嘅，因為咧做二千靚歌咧，如果我不如嗰日唔舒服啊，或者咁啱撞期啊，咁我哋監製 有人唱， 監製唱啦，係咪？又唔使請人啊嘛， 跟住自己同事又可以唱 啊，係啦，即係呢啲叫做近水樓台啦。 係 好啦，咁今日嘅二千靚歌再重聚咧，既然咧我哋請咗一啲唱加班其中三位啫，咁都係成晚咧，我哋就可以好多歌可以慢慢重温啦。夏妙然， 好啊， 嚟。 点解要揾你先呢？因为咧，你已经系离开咗电台啦，啊，你啊真系光荣地，即系好开心地退休。 系， 因为咧讲少少啦，下面其实就唔系普通 DJ 噶，因为做咗呢个高层一段时间啦。你退休之前嗰个岗位系乜嘢咧？ 文教和电台发展部的副总监咯， 哦，系啦 ，unit 总 监。咁因为其实你又好后生，不过去到你知道政府公务员咧，好早就要被逼， 系好早被逼噶， 被逼退休嘅。你够年纪又冇办法啦，吓唔该，咁样咁啊，俾啲后辈上啦。咁但系你真系好开心啦，因为你做咗好多嘢，即系啲退休嘅几年咧， 系。 就一阵间慢慢介绍你啦，吓你即系同花咧，即系花花世界咧，就结下不解缘啊！ 系啊， 你啲花咧真系唔系普通嘅，即系普通嗰啲花园嗰啲花。 系啊，一阵间介绍。 不过啲花咧，好可能咧，又喺你嗰啲歌曲里边咧， 系啊， 又有啲相连关 系。系啊，讲开花，其实真系要将呢一首歌，可能呢一段时间好多佢嘅歌迷咧，都送咗啲花。去佢墳前，因為喺上個禮拜日嘅時候咧，39年前嘅阿妹姐咧，佢係參加呢個新秀歌唱大賽，就攞咗冠軍嘅。咁啊，我而家唱其中一首歌啦，《親密愛人》， 就係當年梅艷芳冠到嘅一首歌。 今夜还走着风，想起你好温柔，有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也不是无影中，也是想你太浓，怎么会无时无刻把你梦。爱的路上最兴奋的时分。生中最兴奋的时分。 送奖，喵喵啊，夏妙贤咧，好耐都冇同我哋现场唱过歌， 好耐好耐。 如果我用四个字形容你，唔知你嬲唔嬲咧？宝刀未老。 多謝 都算是啊，因為你初初出唱片到而家咧， 好少唱過，好少 live 唱， 好耐好耐之前的事啦， 係 咪啊？即係你嗰啲張唱片，我仲好記得。 但係我如果去親唱 K，我一定會唱呢只歌， 係 我好中意妹姐， 哦、因為 好中意妹姐歌， 好 sweet 嘅歌， 係好有味道。 所以今日所有提起嘅人啊、話題啊，真係轉眼間咧，你頭先講都嚇親我，你話妹姐已經嚟。 唔係，係39年前參加呢個歌唱比賽。 死啦！我都喺現場，我都好似喺昨日。 係啊， 我都睇住佢贏嘅。我喺離舞台嗰度睇咗，哇！呢個得㗎啦。 一睇就知道佢一定係明日之星。 吹啊吹！ 係啊，鬼知。 咁氣氛誒，即係現場都搞得好好。 好有台風。 咁啊，多謝啊頭先啊夏妙賢啦，咁啊將呢只親密愛人啊現場演繹。咁當然而家你以往嘅聽眾咧，其實你做呢、這個副总监之前咧，仲有冇做节目噶？ 有，我走之前仲有个文化花园， 系 同好多领事做访问啊，咁样咯。 哦，咁 讲一啲唔同国家嘅文化嘢。 哦，咁样， 但系就冇乜机会唱歌咯 ，live。哦、你排到队嚟，你都 唔系啊？因为唱歌真系冇乜节目系现场唱歌，除咗我哋呢个2000。 冇错， 系啊，系。咁啊，真系好少嘅。咁真係好難能可貴啦！今日我諗呢一個阿 Barbie 啊，我哋咧以後咧可以搞多啲， 係啊， 即係二千靚歌仲可以即係聚眾啊！正是我哋电台的唱家班有排噶，仲可以找翻出边嗰啲啊嘛。嗱，出边嗰啲其实我哋安排咗噶噃，有啲咩叫出边咧？曾经是我哋电台的 DJ，有好多噶。 即系做过节目，而家冇做嗰啲。 系啦，做直情喺我哋做 DJ， 直情是 DJ 嚟噶，全职添啊！有啲系嘉宾，有啲系啲全职啦。咁啊，其实好多嘅，因为我哋香港电台是孕育咗好多。歌手 DJ 或者 DJ 歌手，大部分都是 DJ 歌手啦， 同埋有多機會唱啦，入到嚟有多啲機會唱。 以前我哋搞好多活動噶嘛，好多機會可以唱歌。而家真係好似少咗。 你有冇參加過阿余建明？唔係比賽，我想問你有冇參加我哋嘅青春交響曲之夜咧？ 青春交響曲之夜知唔知係咩嚟 嘅？應該未， 冇， 係啦，印象中未 啊。係啊， 下面員都冇，都未夠老。資格青春交響曲之夜是什麼呢？其實就是以前我們青春交響曲一個外展的服務，一要就不動，一動吳嘉廉就經常在那裡呻，好慘啊，好慘啊，為什麼？因為他要做監製，他要帶著我們隊出去哪裡呢？就出去18區、每個區就唱一次，在個球場那裡搭個台那些呢， 就唱啦，一去到就唱。我記得有沙灘 show 添， 沙灘又有，乜都有， 你 船都有啊！我俾翻啲相你，我今日睇翻，我今日睇，因為我要揾翻幾十年前嗰啲相啦，好多係二台嘅相，好多青春交響曲嘅相，好多同事嘅相。咁我然後發覺，咦？原來青春交響曲喺個船嗰度都做過，喺沙灘梗係做過。 係咪著泳衣嘅大家？ 你又想，我都想，因為嗰個夜晚嚟嘅。其實船河咧唔係跳落去游水。嗰啲嘅，啊，咁當然係著得好少啦，因為好熱嘅。不過有排講啦，講起青春交響曲咧，我哋而家就冇咗呢一個環節啦。咁但係阿 Barbie， 我哋二台咧就有呢個叫做《二千靚歌真經典》，18、22再重聚唱家班之夜。 係啊， 咁係咪每一個月好似？又要搞一次特輯 嘅喎，係啊！我哋其實由今晚開始啦，今個月開始，一連四個月咧，每個月嘅最後嗰個禮拜都會俾啲驚喜大家嘅。 係啊，都係關於梗係要唱歌啦。係咁啊，即係個主題啊，梗係哇，大家都好熟悉啦， 好正嘅， 黐住二台嗰啲啦， 好期待。 係啦，好期待。不如咁樣啦，而家睇下我哋都係即係四個都係 DJ 咧，都幾麻煩。因为只系讲嘢都讲晒啲时间， 系好多嘢讲啊！ 不如我哋揾阿明明唱先啦，因为明明都好耐冇喺现场嗰度唱过歌。 咁我又邀请我监制 Barbie 同我一齐合唱， 好荣幸嘅， 真系。因为咧，我哋喺甜淡情怀节目咧，真系播好多呢类型嘅歌曲。 你未唱之前咧，我真系要多谢你哋甜淡情怀啦，系五个女仔。 系啊， 嗱，你啦， 系啊，我啦，善怡啦， 善怡啦，美欣啦， 周美欣啦 ，Winsome 啦， 同埋啊芳芳， 同埋芳芳潘芳芳啦。 啦，都是一段颇长的时间啦。 系啊， 所以星期一又期待星期二，星期二又期待星期三，因为过日日都 晚晚都唔同风格， 唔同风格 跟你尾啊嘛个节目。 咩话？ 跟你尾噶嘛？ 唔系，系尾就尾啦，系尾五个美女啊。 跟住 五个咪记住咯，以后咧就系首先听阿波浪欧瑞强，然后咧就跟住甜淡情怀，跟住有郑子成啦， 系啊， 两个男嘅夹住你哋，几好啊！呢个配搭唔错唔错， 非常有安全感啊！我哋 而家咧呢一只歌你一定有安全感，因为芭比同你一齐合唱。 系啊， 拣只咩歌啊 ？Yesterday once more。 哇，又听 radio， 我都系咁长大嘅。 When I was young, I'd listen to the radio, waiting for my favorite songs. When they played, I sing along. It made me smile. Those were such happy times, and not so long ago. How I wonderyesterday once more. Shoot me to life. Shoot me to life. Looking back on how it was in days gone by, and the good times that I had makes today seem rather sad. So much has changedSongs of love that I would sing to then, and I memorized each word. Those old melodies still sound so good to me as they melt the years away. Every sha-la-la-la, every whoa-whoa still shine. Shing-a-ling-a-ling that they started to sing so fine. All my best memories come back clearly to me. Some can even make me cry just like before. It's yesterday once more. 真系开心啊！呢啲歌充满咗温馨愉快嘅感觉。呢个歌系永恒嘅，因为 Carpenters 嘅 Yesterday Once More 啦。 好中意佢嘅歌词，一开始佢话 When I was young, I listened to the radio。 Yes， 我后生嘅时候，我细个嘅时候，我就听收音机， 就系我哋好多人嘅心声 啦。余建明，你听边个嘅收音机大嘅咧？ 梗系听二台啦。 哇，几识讲嘢， 一定系。 所以你加入咗二台系真嘅。 系听你啦，听邓海林啦。 嗰阵我系做朝头早啦， 系啊，十一点嗰个 晏昼啦，吓。咁嗰陣好開心嘅，因為譬如鄧海林咁啦，係我同日同時候咧加入香港電台第二台，咁所以咧有時頭先講嘅青春交響曲之夜啊，所有嗰啲 show 啊，幾乎所有嘅 show 咧都係我拍檔同佢一齊，咁即係男女咁樣就又唔使外求啊嘛，咁啊電台自己搞掂，一唱歌啊，咦又係你咯。即系总之咧，就即系一手一脚，即系一脚踢做晒。啊，维持秩序都系我，我试过噶，系噶喺嗰啲球场唱 show 啊，一定要维持秩序噶，好多人噶，咩人都有噶，即系 fans 又好啦，有啲咧就系即系左青龙右白虎都有嘅，咁所以大家要打下招呼咁。旧年半夜新闻报道后咧，我哋二千零歌再从最还有我哋嘅唱加班，香港电台第二台， 一阵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正在东京参加奥运的香港羽毛球手伍家朗，昨日身穿无区旗的黑色上衫出赛，引起外界关注。香港羽毛球总会承认，确系羽毛球队之间的沟通出现问题，可以做得更好，总会正努力处理。驻东京的港协暨奥委会赛事秘书处亦会提供协助，帮助伍家朗在出战下一场赛事时穿上一如以往印有区旗的球衣出赛，希望事件不会对伍家朗参赛有任何影响，又呼吁市民继续为港队打气，让运动员专注比赛。中国在东京奥运增添两面金牌，累积五金。第五名金牌由李发芬在男子61公斤级举重拿到，是中国队在举重项目的第二面金牌。另外，跳水梦之队成员施廷茂、王涵在女子双人三米板决赛以 326.4 总分夺冠，是自雅典奥运以来中国在这一项五连冠。加拿大组合和德国组合分别获得银牌和铜牌。至于中国女排首战失利，以直落三局不敌土耳其，三局比数分别是21-25、14-25和14-25。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认为，即使现时本地确诊已经清零，但状态并不稳定。至於能否放寬社交距離措施，袁國勇說本港疫苗接種率目前只有大約44%，即使提升至70%亦都不安全、不可靠，至少要有90%多人接種才安全。他又說，如果長者適合接種疫苗，亦是接種流感疫苗，亦可以接種新冠疫苗，強調長者若果感染新冠病毒，死亡率和出現併發症的機會較高。他說很多擔心都是不必要。袁国勇又认为，完成接种疫苗人士入境本港时，如果已经感染，当局能够在他们的呼吸道分泌找到病毒，将他们隔离。就算未即时验出阳性，头七日检疫期已经检测到病毒，如果过了七日都验不到，迟发病的机会好微。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提到，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早前讲话，指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时候，期望香港将告别㓥房和农屋。陈茂波说，以此立定目标，土地房屋这个令香港发展受极大制约的困局必定会被破解。在2049年，即是未来的20多年内，甚至在这个时点之前，香港必须告别㓥房。网志上蔡陈茂波昨日到深水埗探访㓥房户和住在公屋长者的影片和相片。陈茂波在片段提到，香港房屋问题是基层市民最痛，劏房和居住问题绝对有得搞，但要下大决心亦不容易，要短中长期全面推动，政府内要跨局跨部门一条心，将工作流程缩压，相信一定得到社会支持。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 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几阵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号手就位，慢慢睇国剧830。 向前冲！ 我系林超荣。我成日睇国剧，其中有一样好欣赏就系剧本，佢哋冇我哋写得咁急促啊！佢有好多空间咧，俾嗰啲演员咧去发挥一下佢啲演技。两个人喺度讲10分钟文戏场面咧，虽然对白好多，越睇越听，哇，好有魅力噶！ 晚晚睇国剧830， 港台电视31，号手就位。 三毛，三毛，三毛， 唉，又输咗。 吓，6-2， 唉，又唔赢，天啊，俾个 number 我翻身啦、 嗱，俾个 number 你， 18346333，赌乜噶？ 中赌？你仲想赌钱落海啊？即刻打戒赌热线18346333戒赌啦！ 好，戒赌，你铺赢啊！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3年前，国际版记者殷子玲毅然离开传媒机构，以独立记者身份到欧洲采访一年。 佢将采访故事结集成书，我哋听下佢嘅介绍啊。 最近我出了新书《自由美景：独立记者欧洲采访纪实》，记录2018至2019年我在欧洲做的采访报道。这本书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是记录瑞典，在福利建清的北欧其实都有另一面，后半部分其实是写东欧剧变，前苏联国家当年经历巨变之后，今日又面对着什么挑战。 在旅程入面，他采访过波兰前总统华里沙，亦都写过东德最后一个逃亡家庭。 他的足迹遍及瑞典、匈牙利、德国、捷克等等的国家，他说有不少有趣的经历。 在采访的过程当中有不少难忘的体验。瑞典南部就有一个移民区，经常被传媒形容为战区，讲到很多罪案发生，但很多外国的游客都很喜欢去那里拍照打卡，因为那里正正是球星伊巴希莫维的家乡。当我走入移民区实地采访，先发现他们对于社区被标签和对移民身份都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有好熟悉移民区环境的地产公司职员就话我知，他们曾经将旗下的出租单位伊巴妈妈的旧居改装成一个博物馆，又同当地的球会合作合办足球比赛。原来他们好想改善社区的形象，营造一个安全的感觉。 自由美景：独立记者欧洲采访纪实，作者殷子玲， 突破出版社出版。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闹到几紧要咧，就系全部咧都系我哋电台嘅 DJ 一齐合唱嘅呢只歌。我冇份噶，我冇份嘅，因为我嗰阵唔喺电台。 我都冇份啊，我都唔喺电台。 已经明啊，未吓？你唔喺电台啦，已经即系其实比较。比例上是新一點啦，比例上應該都幾舊的，因為他的唱片都已經殘殘地。咁但係咧就真係因為太多人唱咧，所以唔夠空間寫究竟有邊啲 DJ 唱。總之咧就係我哋二台嘅 DJ， 咁啊全部一齊唱呢只叫做《大家庭》。不過的而且確咧，我哋嘅電台係一個大家庭，唔使講噶啦，咁啊一代傳一代啦，咁每一個家庭都係咁噶啦。咁所以今晚咧，我哋即係頭先晚咁喺度影相係啱嘅，一代傳一代咁啊，可以一路咁樣一個 generation 到另外一個咧，就睇翻以前啲相咧就好珍貴。我今日晏晝真係喺屋企睇緊呢啲相，哇，咁都得嘅，咁都得，即係咁啦，嗰啲反應。 因為有好多靚仔相嘅喎， 又唔係好靚仔噶，你諗啊，點會靚仔啫？頭髮長長嘅賊咁嘅，個個都係啦。不過 嗰陣時流行嘅係咪應該 係啊？一定長頭髮㗎，如果你短頭髮就好老土㗎啦，係咪？咁然後咧有啲全身嗰啲先攞命，全身咧就一定睇到條喇叭褲咧就哇都唔知幾 松高鞋， 係啦，仲要多數都要穿松高鞋嘅，因為未必係松高鞋，但都要高嘅，因為你喇叭褲啊嘛，如果唔係就拖曬地咯，拖曬地咪污糟咯，咁又好驚，所以通常都會穿高少少，穿高少少咧就唔會拖得咁污糟，咁但係九成嘅年青人咧。都一定是穿喇叭褲的、都很有 松高鞋 70年代總之整個溫拿這樣 潮流的指標來其實 是看回這些照片雖然很笑但 是非常之珍貴的今晚的二千嶺歌再重聚都會是一個留影打卡的一個美好的晚上因為我們現場直播之餘接下來一個一年呢都會將今晚的錄音擺上我們重溫的項目可以隨時聽的嚇。頭先阿 Bobby， 你就係咁啱咧，又係我哋呢個節目嘅監製，又係啊， 天 監製，監製，你做啲咩監製啊？你咁多嘢做嘅？ 哇！嚟緊可能再多啲添。 真係啊！係 啊！忙碌係好事嚟嘅，係啊！我都中意忙碌嘅，同埋因為我都好中意聽你哋嘅節目啊，所以咧我又覺得寓工作於娛樂都好幸福嘅。 咁但係你除咗監製，你又自己又做呢個神歌第一線喎，唔使瞓㗎。 都要嘅，好辛苦，幾個鐘頭啦，今晚翻去瞓一陣，咁然後聽朝早又再準時喺晨光第一線見到大家咯。 係啊，記住聽啦，如果你起得身話，真係瞓幾個鐘啊，犀利。所以我知啦，我知道你點解揀呢只歌，叫做《我真的受傷了》。哦，really？ 呢一個係我以前喺商場唱歌啦，同埋入到嚟電台咧點唱第一首俾人點唱嘅歌嚟。 哦，有啲紀念價值啦嚇。哇，都好近期嘅啫喎，即系你入嚟， 都算系十年啦，但系都差唔多， 系咩？ 系啊， 有十年噶啦，因为我记得咧，黄婉之咧初新人嘅时候咧，新人真系新人，我唔识佢嘅，咁啊，例如我哋二千靓歌再重聚，你知啦，我哋呢个节目做咗廿年过外嘅，咁佢系边个带佢嚟咧？佢唔敢一个人嚟噶嘛，咁咩个新人点嚟呢个节目咧？咁系啊，李克勤带佢嚟嘅， 嗰阵时啱出道应该， 直情系第一次见面咋， okay. 我都唔知系边个嚟噶，你谂下。咁可想而知，几耐之前嘅事，即系几快咧？时间过得，我真的受伤了。当年佢嘅作品， 灯光也暗了，音乐低声。口中的棉花糖也融化了，窗外阴天了，人是无聊了，我的心开始想你了，电话响起滴下的眼泪已停不住 心真的受伤了。 你唱得咁好， 系啊！你而家先知道啊， 系啊， 系咪要即唱歌先可以入嚟做？ 犀利啊！真系 考唱歌， 有冇边个考你噶interview？ 我记得我 in 因为我系玩 DJ 比赛入嚟嘅。其实佢最后一 round 咧，我好记得我系最后一日嘅面试，最后一轮嘅最后一个参赛者。咁我当其时已经 唱歌噶。 我真的要唱歌係啊！咁佢就話你自己諗一 part 可以表演到你自己嘅，咁我即時就咁我唱歌啦咁，咁我就唱咗少少， 唱幾句清唱啊， 清唱嘅係啊， 清唱就你唔記得邊個 interview？ 邊個 interview？ 我都記得少少嘅，但係嗰啲同事依家唔喺度。 哦，即係已經離咗職嘅啦。 唱咩歌咧嗰陣時？ 我嗰陣時好似係唱孫燕姿嘅。我不难过。 嗯，好犀利，因为你头先讲过，你之前入嚟电台之前就喺商台，喺商场嗰度啦，唔系商台啊。即系我以为你喺商台过嚟，好多喺商台过嚟过去噶，冇所谓嘅，我哋好熟嘅。咁咧，商场唱歌咧，其实系点嘅？ 是人来人往啦，最初你会觉得啊，到底可唔可以用你嘅声音或者用你讲嘅内容啊，唱嘅歌去令到啲人停低啦。咁跟住一开始嘅时候咧，就发觉其实啲人都系自己有自己做自己嘅嘢啦。咁但系我谂我唱咗几年嘅时间。 每一个礼拜唱一次。 每一个礼拜最少唱一次。 最少唱一次。 最少系咁我时自己弹自己唱啦。咁每一次系唱90分钟嘅。 嗯。 系啦，咁我就有另一个拍档。跟我一起唱的、所以我又要弹琴又要唱和音有时候又要自己唱这样。 那会不会好像现在的 Busking 那样你放一个吉他盒在那里有人揼钱来 其实我也有想过的。 但商场不让你这样做呢 但是就真的慢慢那几年是累积了一些人是会驻足停在那里的、甚至乎变成现在的听众。 是啊、一定会的就是做到的 fans， 我都懂得好几个啦咁、弹琴嘅有啦钢琴王子系咁啦咁其实是一个好好嘅经验即系我觉得嘅我哋做电台呢尤其是如果你就调返转次序咁、我哋以前做 DJ 呢就因为我系先唱歌后做 DJ 嘅即系好少嘅大部分都系 DJ 歌手我系歌手 DJ 嚟因为我已经点讲呢我中学已经喺电视唱歌嘅咁你唱咗好耐呢之后跟住吴世辉又搵我我好嚟啦我咁做 DJ 咩嚟㗎即係未试过㗎。 新电台讲嘢。 讲嘢咋嘛讲嘢介绍返你嗰啲民歌囉好冇问题啦。咁开始做。做亲都系音乐节目啦梗係。咁咁多年都系主要做音乐节目当然亦都做过其他譬如同阿素梅做嗰啲神歌第一线之前嗰啲节目啊都有不过主要我都系鍾意做音乐节目啦，咁啊讲起头先咧，就是、因为我做过好多好多嘅青春交响曲之夜，头先嗰啲就系咁啦，就系、出去每个礼拜你唔使放假得噶啦，一系礼拜六，一系礼拜日， 實係 weekend 嚟嘅，咁然後就去到可能去到油麻地，突然間又可以去到新界，任何一個地區咧就揾一個。 嗰時應該錄翻翻嚟播 嘅。係啊，你 直情 係 咪啊？ 你就係直情係聰明啊，所以你抵你做監製，抵你做總監。 如果唔係出去咪嘥咗咯，係咪先得張字？ 但係真係冇， 冇錄低到， 冇嘅。直情連音即係直情係 audio 啊， 唔好話影像啊，直情係冇錄噶。系最近喂，你哋出去做即系，其实我哋啲高层唔知噶，从来都好少嚟噶嘛。嗰啲高真系好高高得滞，落唔到嚟。咁我哋咪自己出去咯。咁但系 总之你令到啲街坊系知道嘅电台。 系啊，真系好嘢噶，因为其实其他台都未识咁样做。咁我哋就率先啦，即系由青春交响曲嘅呢一个环节嘅时间，即系其实系呢个年青人嘅特备时间啦，叫做青春交响曲啦， 洗区啊呢啲 系啦，系啦，洗区啊，咁你落到去咧，真系好多人睇噶，因为佢有听噶嘛，咁我哋当然有宣传，即系嗰日去之前咧，电台已经话，诶、哎，我哋而家去边啊，咁所以咧，一阵间讲个，你一定可能会听过下嘅，即系沈雁的故事，冇听过啊？一阵间讲俾你哋听，又系其中一个青春交响曲嚟嘅，震撼全港。第二日是所有报纸都是头条， 咁即系 广民头条，广民头条啊，唔系娱乐版嚟噶，你记住啊。 OK， 啊，所以你话呢，即系我经历过呢啲好多都是因为电台啊，即系电台俾我嘅机会。 今晚有好多呢啲故事听， 令到我有份参与。所以咧，头先咧，嗱，你系助理总监。是咪啊？定系副总监啊？ 唔紧要啦，系啦 ，anyway 唔紧要啦。 所以咧，你而家唱嘅歌叫做《前事录》，要影咧就冇得顶噶。凡事都要录影，嗱，今晚都要录影。 以前冇得录影， 冇得录影，录音都冇做啊！真系傻啦。咁啊，如果唔系而家听翻晒我咁多届嘅青春交响曲之夜，你话几正？因为点解咧？青春交响曲唔系我喺度唱噶，系我唱少少，然后我介绍其他歌手，每一次都有歌手嘅。咁啲歌手好多噶嘛，可能突然间阿即钟镇涛啊，突然间又唔知边一个，个个都嚟过噶啦。好似而家呢个节目咁嘅。 其实我嗰阵时入电台咧都有啲似嘅，我系参加歌唱比赛， 又系咯， 系啊，十八区业余歌唱比赛， 又系 我唱英文歌嘅，系啦，独唱组。咁但系我又好中意日本歌，所以我想呢只歌咧就系。在我自己第一张唱片里面咧，我就即系叫个监制，不如俾我试下啦，译咗做中文。咁我本身就好中意中村雅俊呢一首《接触胡里亚叶》。旧爱似伤口，虽则早已。 拥抱碎包起，想到往日情，热血再浅飞。前事录了影，复复也绝美。一刻闭目，究竟重现，现出是你。早已拥抱碎包起，想到往日情，热血再浅飞。雷电骂数声，仿佛发怒气，窗边眺望，内心迷乱，再低唤你。内心迷乱，再低唤你。 多谢夏妙贤， 多谢 将呢一只你嘅代表作， 系 前事录了影原装正版嘅日文咧，你都唱埋，因为系中村雅俊噶嘛。讲起中村雅俊咧，我当然识佢啦，因为我细细个咧受佢嘅 inspiration， 喺佢嗰个日语配音片集嗰度咧，我就见到佢啦。那个片集你知不知道叫做什么？ 青春 不知道什么，总之呢 感受前程 的。没错啦，感受前程。所以呢我就特别将这首歌呢，又是中村雅俊的歌呢，送给所有我们全世界的奥运健儿，尤其是是香港和中国的健儿，我们为他打气，加油。斜阳里气魄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日光新的希望。故作狐狸幼面，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只明白眼光，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斜阳里气魄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肩慌，知道听朝天边日光新的希望。故作狐狸幼面，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只明白炼钢，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小小苦楚等于激励，等于苦海翻细浪，藉着毅力自我志气，总要步步前往。小小苦楚等于激励，等于苦海翻细浪，藉着毅力自我志气，总要步步前往。斜阳里气魄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日光新的希望。故作狐狸幼面，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月望，只明白炼钢，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小处好彩等于激励，等于苦海翻细浪，藉着毅力自我志气，总要步步前往。小小苦楚等于激励，等于苦海翻细浪，藉着毅力自我志气，总要步步前往。 名叫做前程感受嘅啫，其实系一个日语嘅配音片集，系我哋最最最最初期香港有得睇嘅日语配音片集。 我都记得细细个有睇嘅， 有啊，因为男主角叫中村雅俊， 亦都好中意首歌， 系啊，都系佢唱嘅原装正版咁啊。咁当然啦，头先啊，夏妙贤咧就是香港版， 系啊， 就系夏妙贤。 哇，呢首歌其实真系带俾我哋好多回忆， 好多。咁啊，有时我佢啱啱即系监制们问我，诶、哎，你可以唱只咩歌鼓励下我哋香港嘅运动健儿啊？我就真系拣咗呢只咁啱嘅，咁啊啱嘅，因为而家咧更加需要加油，因为虽然有啲咧已经系啊入唔到决赛，唔紧要嘅，呢、這个系、即系永恒嘅事。 加油， 系啊，加油！总之剩翻嘅都继续加油。就算咧未冇份比賽嘅，都係為佢哋打氣。我哋全港人為香港同埋中國嘅建議打氣， 努力啊！ 加油， 加油！係 啊， 係好似日本嗰啲咁啊，嗰啲配音片集。 今日的 新聞後再見。 移動而向浙江北部至上海沿岸一帶。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几阵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港台电视31，八点黄金五合一，全新节目。大师对谈， 这个新节目叫做大师对谈，分别有这个全灯法师和我林以乐做主持的。那我们会每一集都按照不同的题目，是用这个的宗教啊、人生哲理或者心理，很轻松地去跟大家分享。 星期四晚8点，港台电视31，八点黄金五合一。 我收到了，你收不收到啊？ 我都收到。你讲的是政府设立的紧急警示系统嘛。这个系统经手机即时发送有关极端天气、严重威胁公众安全及公共卫生事故等紧急讯息，等市民可以及时应变。 不过市民可能要更新手机设定才会收到这些紧急讯息，有疑问请向电信营办商查询。 收到紧急讯息，时刻保持警惕。 空中畅聚，年月每段与知音相对，如痴如醉，精彩片段动人留心里，共你诉尽每天喜与泪，陪伴你渡过艰苦畏惧，一起进一起退，歌声笑声尽显心趣。阳光洒遍温馨友情之居，空气全情心与心似共居，月光拥抱歌声进甜梦里，迷人思忆随梦飘去，共你诉尽每天喜与泪，陪伴你渡过艰苦畏惧，一起进一起退，歌声笑声尽显心趣。 天温馨友情之居，空气全程心与心似共对。夜光拥抱歌声进甜梦里，音乐迷人思忆随梦飘去。阳光洒遍温馨友情之居，空气全程心与心似共对。月光拥抱歌声进甜梦里，音乐迷人思忆随梦飘去。空气全程总缅怀陶醉， 歌名就叫做《空气全程》，系我写嘅首歌，特登咧就为咗即系电台广播嗰种感觉咧而即系唱出啦。咁啊，如果冇空气 on the air on air 咧，咁我哋传唔到我哋嘅声音出去。几十年来咧，喺香港电台第二台成立咗40年啦，咁啊，真系唔知传咗几多音符、几多说话、几多嘅感情诶，散发到去全世界各地。多谢全球听紧我哋二千靓歌嘅朋友，感激你哋。亦都当然更加多谢一啲听重播啦，因为好感激即系呢啲科技嘅发展，令到我哋啲声音咧讲咗一次咧，等于讲咗几万次咁样。几好，呢啲靓嘅歌咧，一路咁不断咁分享落去就得啦。咁今晚嘅二千靓歌再重聚咧，大家都知道啦，就系我哋有个非常特别嘅特辑，就系40周年，二台40周年嘅一个叫做 二千靓歌再重聚嘅二千靓歌唱家班之夜，我哋有个18、22再重聚。 哇，呢个名真系改得好， 系啊， 十八就算啦，芭比啦，你啦就你啦，你哋廿二，你两啊，余建明同埋夏妙贤就廿二啦。我咧就系将你三个18、22加埋嘅总数总和， 所以都系40啫， 系啊，都系啱啱四十。 40周年啊嘛， 系啊，18、22真系改得好，啱啱40。啊，咁其實咧，40年前咧，其實好得意嘅。啊，啲人問點解乜40年前先開嘅咩？香港電台唔係嘅，其實以前咧就已經有一台、二台啊，咁但係未有五台嘅。咁點樣嘅咧？一、二台咧，我哋其實做嗰啲節目咧，係有時咧就二台播，有時咧就一台就為主嘅，即係好多啲政治啊、經濟啊嗰啲啦、新聞啊嗰啲係一台。咁我哋青春交響曲咧就一、二台聯播嘅。即係有啲聯播，你咪得下面原來，即係好多聯播節目，即係因為聽一台又係聽緊我，二台又聽緊我嗰啲咁樣。 即係嗰啲主持其實兩個台， 其實 大家啲聽眾都熟嘅。 即係冇講話係你係咩台，咁總之咧有，即係但係都其實有分嘅我哋。咁但係咧有啲節目就聯播，好輕聯，又是夜晚節目一定係聯播。 輕談淺唱 係啊，一定係添，因為唔會分開台播。 係啊， 咁直至到咧就係啱啱40年前啦，咁就。话我哋叫做新二台，有一个新嘅 logo 出现咗，系一个二字而家用紧嘅。咁咧就开始咧就当然系朱培庆时代啦。咁佢未做广播处长嘅，咁就交咗呢个波咧就交俾吴石辉。咁Raymond 咧就即系由青春交响曲就一个监制咧就升格就变咗二台嘅总监。咁二台總監咧就即係要哇要新台，所以好多新人啦。咁啊開始咧就你啦咁樣，即係睇下邊個做啦。咁我就有幸咧就被點咗去。 因為你又識唱歌，你又識講。 唔係，其實我已經做咗好耐噶啦，即係都唔係話好耐。我係做咗咩咧？嗱，我以青春交響曲做啦，我就長期 one man band 做咗個叫做燭光下。你有冇聽過呢個節目？燭光下係咩嚟嘅咧？係一個黃昏嘅節目。咁咧，我啲师姐 六至八嗰啲啊， 系啦系啦，就个半钟嘅，好得意嘅，每日咧。咁我初就做2至3日咁样，两日咁样先嘅。整下咧就做多啲，咁咪唔系一个人做晒嘅。咁嗰个节目好好啊，就系因为系黄昏啦，咁啊播啲抒情歌咧啱晒我。我仲记得嗰个主题歌咧就系 Carpenter， 所以纯音乐叫做 Heather。你要查一查，好好听嘅。咁咧，我啲师姐系边个？麦之华。师兄咧就系伍嘉廉，佢哋全部都做过呢个节目嘅，咁所以变咗一代传一代咁啦，就交俾我，咁我又做啦，咁啊学识咧喺嗰度咧，一个人控制晒成个 panel， 即是说没有现在外面所有的同事帮手的。 嗯。 夜妈妈真的点起个烛光，那你自己搞定啦。 点蜡烛。 晕了都没人知道你。 差不多新闻和天气都有讲 的。讲埋。但是一个很好的 training。 嗯。 你不要忘记了美元。我哋嗰陣係左右手播緊黑膠唱片， 冇錯，我都做過通宵。我第一個節目就係做輕談淺唱畢業， 真係啊， 係啊，四個鐘頭， 哇，真係眼光光嘅啫。 我就好彩少少，我遲啲先至 係 有做過，有做過， 都做過。 我係算好好彩嘅，就係做青春交響曲啦， 一做做青春交響曲， 你好彩喎。 咩節目啊？記唔記得？ 叫做小弟突然之間做億， 即係同其他同事一齊嘅。 自己一個人㗎， 一個人添 啊，係啊， 係咪講嗰啲學校情懷㗎？ 其實嗰個咧係好多個環節嘅，咁但係都係以播歌為主啦。 係 一個禮拜六定禮拜日嘅下晝，四至五咁上下嘅時間。 係啊，因為青春交響曲橫跨七日嘅。 係，我記得阿 Albert 我做過一個青春交響曲節目，就叫《跳躍校園啱曬 key》。嗰時同阿蛋做，咁啊最近黃偉勤有個演唱會，佢喺個演唱會都話，嗰時咧佢仲係學生咧，我哋就好興男校女校咁，揾啲人上去唱歌，又錄低咁。 揾咗佢， 佢咁啊對手咧就係江欣燕咁樣嘅另一間女校咁樣， 咁誇張。 所以佢喺演唱會咧，黃偉勤喺演唱會又多謝阿夏妙妍， 阿阮兆祥啊啲都有。 阮兆祥都有多謝你啊， 阮兆祥有玩呢個節目咯。 阮兆祥又係我哋嘅 DJ 啦，好多人都唔知嘅。啊，唔記得咗啦，因為太耐啦。阿蛋大家係知啦。咁啊，後來我哋嘅 DJ 歌手就大把啦，有周慧敏啊，有林珊珊啊，何嘉麗啊， 小神仙， 小神咪咯，小神仙啦。即係後來，即係因為唱片業係好好啦，咁啊，所有 DJ 都變成咗歌手。 黃海軍， 黃海軍， 黃海軍啦， 梁兆輝， 係啦， 係啦，我記得 好多之後係。 咁所以我哋以前嘅青春交響曲咧，孕育咗好多，好多嘅歌手同埋媽咪啊咁樣。 多謝二台咯， 係啦。 如果唔冇 明明咧，而家變媽咪啦嘛。 係啊， 但唱歌仲係媽咪。 我哋個個都係媽咪嚟嘅呢度， 全部都係媽咪，媽咪。 除咗你唔係媽咪。 我係 爹哋，一定係爹哋啦。 唉，冇所謂，我咧一定係呢級噶啦。我喺度，我未正式統計，我諗。Uncle Ray 就大家好開心，啱啱就可以即係歡送佢嚇，即係為佢慶祝即係退休啊！ 但係見到你同埋仔仔一齊唱歌咧，真係兩兄弟咁嘅啫 ，Albert。成日見到你， 佢老啫，唔關我事嘅。 眼仔粒粒咁樣。 咁啊，即係 Uncle Ray 之後咧，即係我哋都好即係敬拜嘅 Uncle Ray， 真係，因為真係靠佢咧，我哋由細聽到大，就算做節目都好啦嚇。 好專業。好專業， 我同佢借碟借足40年， 係 即係全靠佢啲英文嗰啲，哇，山卡拉嗰啲舊碟 ，library 都冇 嘅。因為我最後一輯嘅 Uncle Ray 節目，我就喺現場啦。咁大家都期望 Uncle 咧就最尾嗰分鐘會講咩，但其實佢嗰最後嗰40秒咧，好認真咁，仲係讀緊天氣。 都係照係啊，照咁多年，照咁多年咁樣做啦。咁今日嘅二千靚歌咧，即係如果咁樣做落去咧，可以做4个礼拜 ，Bobby。都係呢啲幾個傾偈咪得咯，真係噶。 講好多 係啊， 故仔。 係呢啲故事，等於呢只歌一樣，好似係一個好值得回憶嘅成本 diary 都寫唔曬嗰啲，但係時間因為太快同埋太緊迫。壓縮咗，好似呢啲 memory 咧，扯得聲就完啦。所以阿余建明咧揀呢只歌係佢自己嘅歌，叫《短暫的浪漫》， 冇錯， 有啲當年嘅感覺。 係啊，係我第一隻嘅單曲啦，叫做 係啦，即係將以前青春交響曲嘅主持啊、啲聽眾來信啊，將所有幾十年來嘅 memory 壓縮成為一首歌， 《短暫的浪漫》。 清埋没日间的繁星，下雨声划破野心的宁静，让雨水沾湿我心底的记忆，像悲哭声串串飘过似停，夜雨没停。 没停，永没停。共你初初相识一晚，雨点纷飞如色淡，忘掉了雨伞已跌在旁，难辨现实或虚幻。然我只得低声嗟叹，浪漫是短暂，令我思潮盘旋夜晚，可惜不灿烂。埋没日间的繁星，下雨声划破野心的宁静，让雨水沾湿我心底的记忆，像悲哭声串串飘过似没停。 再重聚的短暂版本，但是非常浪漫，叫做短暂的浪漫。多谢余启明啊，明明 ，thank you， 好多好多好多年啦，冇 live 咁样唱过。 其实我十年前系嚟过呢个节目嘅，你记得啦？嗰时系我一个人咋，好惊啊！就 温姊妹啊， 唱三个钟，唱三个钟啊！ 应该系唱片歌手嚟噶啦，咁啊好耐啦，因为嗰阵我哋嘅 DJ 头先都略略讲过啦，即系唱换过唱片嘅 DJ 真系。大部分即是连呢本来不唱歌的都冠过的、 嗯、 五加连都冠过的。 哦 你不知道呢 啊很多 有 的很多很多 是。麦润秀又唱过的。 嗯是啊是啊是啊是啊少少扭扣我记得。 是啊是啊哇你的名字都记得。因为即是有些那些是贪玩啊。 是少少扭扣你记得。 即 是 不是个人不是个人大碟啦。但是呢那阵因为我们的二台的 DJ 呢是很受欢迎。咁所以咧，即系除咗啲听众 fans 咧，就变成咗音乐 fans， 唱片 fans， 即系撑在咧。以前我哋二台冇自己出去喺红馆搞过演唱会，如果唔系一定爆爆紧嘅。 不过我哋喺红馆就搞过好多大型嘅 show， 我哋都系好多机会， 都有啦，好多嘢喺度嘅， 乜嘢都有啦。如果你讲即系十大金曲，咁你全香港所有嘅大型嘅场馆都做过。 我记得我哋有做过劲 band 冲天飞，系户外嘅。 系 喺马场啦，又做过。 而家有时啲即系喺社交平台仲睇到啲片咧，我哋几个女仔弹，有啊陈汉斯啦，有啊邓丽诗啦。 哦，你讲陈汉斯又有另外一代啦。啊，你讲起呢啲咧，我有个比较即系我唔记得嗰个系咩 show， 系一定系电台嘅，一大球场，即系全港最大嗰个场。咁啊，有好多 band 啦。会不会是劲天冲天飞？ 劲 band 冲天飞可能就 系咁。点解呢有一个环节咧，即系系冇录影，真系惨。你知唔知咧？系点咧？就弹吉他嘅。 嗯。 咁啊，我啦，林子祥啦，同埋关正杰。 哦。 咁咧就一人揸住个吉他上台，都系木吉他啦。然后咧就 唱好多民歌，和晒音嗰啲咩？我哋都系唱呢啲歌噶嘛。但系之前咧，每人表演一段吉他。 嗯， 哇，真系犀利咯！ 不过好难讲，而家咧即系我哋女子队嗰个劲 band 冲天飞，而家有时啲朋友仔都可以睇到嘅喎。 点解？ 话唔定有人录咗 嘅。咦？会噶， 有播噶，播噶，系啊！如果有人录咗就掂咯。 可能喺上网搵到。 希望有人录咗，快啲 而家边度搵啊？ 我哋 好笑噶，因为即系第一就得关正杰已经系唔喺香港好多好多年啦，咁啊 Lam 就喺度嘅，咁但系个问题系嗰阵嗰啲情怀，即系你冇办法可以重复噶，有好多嘢咧你唔录低咧就冇噶。 大家真系如果有咧，睇下点样送俾我哋，送俾港台。 唔该唔该唔该，打摆上网都得嘅，咁啊真系好多呢啲回忆，一阵间我就可以讲下我哋青春交响曲咧喺九龙公园之夜啦，嗰、个盛事啊，头先我讲过， 你就系沈雁 嗰个盛事事件啦。不过而家咧，听完阿明明唱咧，哇！我哋今日真系好多歌手，真系唔够时间啦，唔够时间啦吓。约定咧，下次再约定啦 ，Bobby。 好啊， 系，即系呢只歌好听啊。 嗯， 男仔唱又好听，女仔唱都更好听咧，因为原装系啊王菲啊嘛。嗯，有国语版嘅呢只歌都。你唱咩版？ 今日唱粤语版。 我哋嘅监制阿 Barbie 同我哋约定。 还记得当天旅馆的门牌，还留住笑着离开的神态。当天整个城市那样轻快。沿路一起走半里长街，还记得街灯照出一脸黄，还燃亮那份微温的热汤，剪影的你轮廓太好看，凝住眼泪才敢细看。双眼看漫天黄叶远飞，就算会与你分离，凄绝的戏要决心忘记，我便记不起。明日天地，只恐怕认不着自己，仍未忘跟你约定，假如没有死。就算你壮阔胸膛，不敌天气，两鬓斑白都可认得你。角流过你声线，沿路旅程如歌蜕变，忘掉天地，仿佛也想不起自己，仍未忘双眼看漫天黄叶远飞，就算会与你分离，凄绝的戏。要决心忘记，我便记不起。明日天地，只恐怕认不出自己。仍未忘跟你约定，假如没有死，就算你壮阔胸膛，不敌天气，两鬓斑。就算你壮阔胸膛，不敌天气，两鬓。 多謝 Bobby 同我哋唱約定嘅， 多謝， 非常好聽，好聽好聽。第一個鐘原來過咗半啦，我哋三個鐘頭咧，原來個半鐘頭好快， 快係 啊，快啊，我哋傾傾下，真係原來過得咁快， 快如閃電啊！所以你做電台幾好啊？係啊，所以我中意做電台多過做電視就係咁。 Facebook 有人話咧， 係啊，話乜嘢？ 幾時唱《流離所愛》？ 哦，你唔使急啦，我特登咧就吊住嘅， 我 特登咧吊住佢胃口嘅，一陣間《流離所愛》阿明明梗要唱，不過佢要揀即係唱歌嘅 partner 啦。 喂，梗係你啦， 你唔打俾黃海芹啊嘛？你叫佢而家飛的過嚟喺香港啊嘛， 即係電話唱係嘛？我哋冇佢電話 嘅，點解冇佢電話嘅？ 嚇？ 點解㗎？ 佢好神秘 嘅，而家唔興用電話嘅，講真， 係神秘人嚟嘅，一打搖我喺加拿大嘅啫嗰啲。 你有冇成日打俾人咧？其實而家好少用電話喎，大家真係睇就會用， 好少嘅，好似打，但係我好中意親自傾，即係我唔係好中意咧，即係成日大家喺隔離台咧都 WhatsApp 嘅，我唔係好中意。 或者喺房， 我覺得即係親自傾兩句咧，係最好嘅。但係我驚住啲人咧搞搞下咧，冇咗傾偈對話呢件事咧，咁就大件事。啊，呢啲係好緊要嘅嘛，即 係電台有呢個效果。 係咪啊？即係如果話我下次我打電話叫佢喺屋企唱歌啊，咁我冇人㗎嘛，係咪？一定是面对面的，今晚我们面对面的有三位我们的嘉宾，有 Barbie， 有余建明和夏妙妍。十点半的新闻报道后我们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正喺东京参加奥运嘅香港羽毛球手伍嘉朗，寻日身穿冇区旗嘅黑色上衫出赛，引起外界关注。身在东京嘅奥运香港代表团团长贝君琪表示，港队不同项目嘅比赛衣着会由所属嘅体育项目总会负责，指伍嘉朗当日出赛嘅球衣印有名字，以及用英文显示中国香港，已经象征代表香港出赛。相信由於申請在球衣上印上區徽需時，羽總匆忙期間未有處理。貝君琪說明白社會有聲音甚至不滿，但希望經過羽總解釋之後，社會能夠諒解。又說港隊在東京情況一切如常，選手會繼續專注比賽。伍嘉朗在社交網站解釋，現時他沒有球衣贊助，要自行準備比賽球衣，他沒有獲授權印上區旗。香港羽毛球总会承认羽毛球队之间的沟通出现问题，驻东京的港协暨奥委会赛事秘书处会协助伍嘉朗在出战下一场赛事时穿着印有区旗的球衣出赛。奥运港队代表乒乓球手林兆恒在男单第二圈比赛与印度球手苦战七局之后获胜晋级，明天在第三圈对日本的张本智和。打女单的苏慧音就以局数2比4不敌西班牙对手，在第二圈止步。游泳女将欧海纯在100米背泳初赛小组得第四名，总成绩在41位参赛泳手中排第26，未能晋级。滑浪风帆 RSX 项目代表郑俊良和陈希文经过头三场比赛之后，分别在男女子组排第8和第12。台风烟花中午在浙江舟山普陀沿海登陆，预料今晚至明天凌晨在浙江平湖到上海浦东一带沿海再次登陆。当局指烟花登陆之后，风速和风力没有明显减弱，浙北浙中地区大风，强降雨将会持续。上海市、浙江嘉兴市、肇庆市和宁波市发出风暴潮红色预警，江苏南通市、浙江舟山市就发出风暴潮橙色预警。浙江省减灾委启动省级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紧急转移165万民众。铁路交通受风暴影响，长三角铁路部门公布北京南至上海方向列车今日下午起停运，入夜之后所有方向至上海各个火车站的高铁列车亦都全部停运。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 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几阵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晚晚睇国剧830，号手就位。 我系嚟自香港航空青年团嘅 Francesco 咯，睇完之后我会联想起我自己啱啱加入制服團隊，我見到他們對紀律的追求，這個是我感受到共鳴的地方咯。 我是香島中學的彭敏飛，看完《好手就位》之後，我覺得那些男仔很熱血呢。 晚晚看國劇830， 港台電視31，《好手就位》。 完成接種新冠疫苗，達至群體免疫後，我希望第時由外地回來可以直接回家，一家人好安全咁去院舍探爷爷嫲嫲，喺室内做运动都冇限制，成班老友又可以聚旧，放假可以冲出香港去旅行，可以回复正常生活，仲有咁多奖赏同优惠，全城启动，快啲打疫苗啦！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香港人有冇心环保嘅呢？ 喺回收减费上面，我哋又面对乜嘢困难呢？ 基督教家庭服务中心助理经理李美山就有咁嘅观察。 可能大家都有同感嘅，第一就是有心环保嗰批就觉得会嘥气啦，因为你见好多新闻会讲话嗰啲洗得干净去回收，其实咦临尾发现系去咗堆填区嘅，咁就觉得好灰心啦，觉得就系咪唔应该继续做呢？咁另一批就覺得，可能啲市民佢比較營營役役嘅，即係揾招唔得眼啦，俗稱講。咁佢就覺得環保，咁我都冇咁好閒情日志幫你洗埋，又冇錢。咁另外有一批咧，我就會覺得係佢想做，但係唔知點樣入門嘅，即係唔係好知最新資訊，好多資訊喺個網上面。咁邊一啲環保資訊先係 fit 翻可能喺嗰一區嘅市民呢？ 環保署喺全港18區推展綠在區區。 而觀塘的綠在裕民坊就是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核下的其中一個綠在區區的項目，他們又怎樣支援公眾實踐減廢回收呢？ 我們提供的 service 正正就是回應剛才說市民面對做環保的困難，大家可能如果有留意到或者經過店頭會見到我們很特別的會用一個透明膠袋去裝住我們的回收物，包括可能金屬啊、鋁罐啊，它不是一般黑色膠袋，市民不知道怎樣回收是會有個示範作用。咁其實市民嚟到我哋嗰度咧都好驚喜嘅，就係發泡膠可以回收啦。原來唔止係報紙嘅，一啲可能口罩嘅紙盒都可以收啦。咁其實好自然咧，我哋宣傳上面其實我哋唔使講咁多，一眼就一目了然啦。咁呢一啲就係佢哋嚟咗之後一少少令佢哋眼界開闊咗啦，或者係知多啲嘅渠道。咁正正就係我哋喺物華街重要嘅角色咯。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文化快訊。 在照月亮在笑，今宵多美妙，风也轻，山谷充满热情，恨怨尽忘掉，默默地看，默默地赞青春多美妙，歌唱中掌声打破寂寥，万丈热情调，青春应欢笑，大众开开心心笑，今天可欢笑，就要开开心心笑，笑轻烟飘，人情谁能料，若你心中高兴尽意表。 哇哇哇哇哇，熱烈地唱，熱烈地叫啊！ 好開心啊！ 你哋三個更加開心啦，聽到阿馮偉棠喺度唱《風飄飄》。 其實咧， 阵时喺商台嘅佢，咁咧我就真系好细嗰阵时咧，小学嘅时间真系听佢啦，听佢同埋阿兄姐啊， 前 辈兄， 前辈都系商台嘅， 系啊，就系佢哋数榜啊， 系啊， 嗰阵时叫做中文歌曲擂台阵。 系 好记得。 咁啊，冯伟棠咧就我都有去，有时喺大会堂啊咩都听到佢哋商台嗰啲 show 啊。佢已经系即系好似点讲咧 ，DJ 歌手嚟噶， 系啊， 歌手 DJ 嚟噶， 唱片歌手添啊， 唱片歌手嚟噶。咁啊，佢因为啊，冯伟棠个爹哋咧就系即系播音乐帝嚟嘅，啊冯展平先生。 系 咁咧就啊，当阿冯伟棠过咗嚟呢度咧。跟住就一路輾轉就做咗二台台長啦。 我有同佢做過節目，好男好女。 係咩？ 係啊。 咁係咪好男嚟嘅？ 好男，好男， 好男嚟嘅，好男咯。 仲出過張唱片添。 係啦，咁啊，黃偉棠又做好多節目嘅，即係佢升二台台長之前咧，仲做緊音樂情人啦。因為音樂情人係佢嘅節目嚟嘅，就交棒咗俾啊子成嘅啫。咁啊，點解會特登播咧？因為特登咧，而家播先啦。因為以前咧，佢喺度做緊嗰陣，唔出播，唔出播啊，咁樣噶。佢好怕我哋播佢呢只歌嘅。其實唔淨止呢只嘅，仲有好多嘅佢。咁不過呢個風飄飄咧，好 hit 嘅。咁所以阿馮偉棠如果聽到咧， 會聽到啦。 係，我成日見到佢嘅。啊，唔关我事噶，啊啊，冯唐唔关我事啊，系佢哋三个话想听嘅， 系啊，好正。 咁啊，讲起我哋呢啲电台节目咧，好多啦。咁我自己做过嘅咧，就头先讲过啦，有青春交响曲啦，我坐出嚟。咁我一开波嘅时候咧，就系、是、做呢个叫做土佬歌集，咁就冇歌唱嘅。咁啊，吴世辉改嘅个名字，咁啊话我 点解话你土佬 咧？土佬咪即系福噶嘛？ 哦， 即系福佬啊！即系嗰啲福佬就是土佬啦，系咪？土佬唱民歌，民歌其实就系福。 嗯， 其实嗰啲人咧都系叫福，咁所以咧土佬歌集就啱噶啦。即系我唱福丧兼夹，系一个土佬嚟。 系 我唔系好有型嘅啫，以前 本土啊，但系亦都系。 咁但系我主持过好多青春交曲嘅节目啦，譬如有啲我印象有唱聚啦，系啊。咁就最重要咧，就頭先講過啦。我哋有個叫唱家班係嘛？唱家班咧就係、是、再講一次，就係、是、我夏妙賢、蔡風華、鄧慧欣同埋黃亞文。咁咧，因為呢個節目咧，我當然咧叫華聯叫唱家班，梗要揾主題曲啦。咁於是乎我就揾咗阿卡文、黃亞文咧一齊寫咗個 melody。咁然後咧，我就邀請咗一位我嘅好朋友。點解要揾佢寫咧？佢叫做孝聲，林孝聲咧，佢係寫詞。好好嘅，喺边度识嘅咧？就喺电台识嘅。佢咧就寄信嚟，即系我最初做一啲好多嘅关于呢啲节目，我就好又做一个节目咧，系等啲人写佢嘅歌词，寄过嚟，真系寄喎，冇得 send 喎，寄啲信过嚟咧，然后我搣开咗，吓呢个写得好，咁我就喺个节目度唱。咁呢个就好先咁样做。咁啊，認識咗，哇！呢個寫得好，咁所以成日寫過嚟啦，咁啊同佢聯絡咧，就邀請咗佢，作咗一隻歌詞叫做《唱家班永遠》。咁咧，阿妙賢，我而家想問你，嗱呢隻歌咧我作嘅，歌詞咧都係我嘅，咁啊唔係我唔係問你啲歌詞內容，因為咧，但呢隻歌嘅第一個喺唱片度灌錄嘅咧，你知邊個啊？就係夏妙賢啦。 你問翻我呢個問題，但係之後又喺你唱片又出現嘅， 冇嘅， 冇啊！一但係有 玩嘅，玩喺一個叫做即電台歲月嘅 CD， 咁我哋叫嚟 memory， 我就自己揾個吉他嘅成班人一齊唱，我主唱。但係你嗰個咧 officially 正式咧就喺個 唱片出現。 點解會咁嘅咧？ 因為嗰時我有即係喺永恆唱片啊，咁啊鄧生嚇，鄧生， 鄧生決定嘅， 唔係即係我哋有主題曲咁啊， 寫住監製嘅喎佢， 係主題曲咁啊，好順理成章。嗰時嘅電台嘅節目主題曲或者係廣播劇啲歌咧，都會有時喺唱片出現， 係 咁所以 應該嘅，因為你係其中嘅唱歌班嚟嘅，係 啦。但係其後都有，我記得係第二個人唱片都有出現過， 應該冇， 冇啊， 嚇，因為。冇人问，冇人问过我。呢个 point 啊！我而家唔系要真慢讲笑啫， okay. 我都搵嚟问，我都未问过邓生啊，点解咁得意嘅咧？啲 copyright 冇 copyright 嘅，点解？我都未出， 好耐之前。 其实呢个歌系我主唱噶嘛， 系、 我作噶嘛，系咪啊？咁但系唔紧要，最好多谢你夏妙賢，因为咧如果你唔录，唔正式录咧，歌可能冇录噶。 真系噶。 唔系，可能 是你我系玩玩下，我玩噶咋。 可能系你会录咗咯，调翻转。 唔知啊，但系当时第一时间我都冇谂住即刻摆唱片，可能唔录噶。我好多歌都系咁。 因为我哋其实好习惯咧，啲节目都会有主题曲。 嗯， 有时 应该要有， 有时系人哋作，有时系自己作。 应该要有，因为咧呢个系唱歌节目嚟噶嘛。不如而家就唱。 好好， 大家可能完全一啲印象都冇，都未定，但系咧。听一次就得噶啦，明明你一定一跟住我哋唱呢啲识唱， 我有听呢啲 芭比识唱， 系啊， 芭比隔三代咯，已经唱， 冇咁夸张。 歌名咧就系叫做《唱家班永远》，希望永远都会流传。 我同阿明明先啊， 好啊。 未有艰难屈心间，忘掉了人生怪诞。情自告不凡，聚首一堂唱加班， 尽献歌喉不必悭，谁又会含羞答答，这是忙里偷闲，论唱功无需征战， 一旦知心有唱和，世间便快乐和，世上一切变趣和，气氛不错。 力够真诚比高山，常为友情多赞叹，唱亦连夜唱得远，聚首一堂唱加班。 进展歌喉不必悭，谁又会含羞答答，这是忙里偷闲，论唱功无需征战， 一班知心有唱和，世间变快乐和，世上一切变趣和，气氛不错，一班知心有唱和，世间变快乐和，世上一切变趣和，气氛不错。 记得几多年啊？ 记得 唔知唔知边一年啊？唔记得边一年嘅青香港电台第二台青春交响曲嘅节目叫做《唱加班》，主题曲叫做《唱加班永远》。好容易噶呢啲歌，即作嘅呢啲通常我都会好简单。 好容易就识唱， 即刻识唱噶、嗯。你睇下阿芭比即刻 好熟啦，系嘛？ 系啊， 好熟噶啦。 相信嗰啲听众嘅记忆又翻翻嚟， 翻翻嚟啊！因为我哋又特别啲嘅，即系我哋呢个台噶啦，二台嗰啲听众咧，好长情嘅， 系、 真系长情到你系佢你第一日入嚟做节目咧讲过啲咩说话咧，有一啲听众系重复翻嘅，可以，听咗几十年，日日听。直至到永远，即系一代传一代咁样，哎呀，做同啲仔女一齐听咁样， 直情好似当正主持人系你嘅好 好 熟嘅一个人， 屋企 系噶，好似屋企人咁。我谂屋企人嗰把声音未必有咁熟， 系 唔系？我系讲真，即系唔系要赞电台嘅 DJ、到咗而家，即系我求其上一的士， 戴晒口罩， 戴晒口罩，唔该你去边度边度。诶，佢停一停，你问欧瑞噶，咁我话系咪可以平啲？ 我都记得有一次戴住口罩，突然间诶，你嚟咗啊，下面 系啊，好亲， 冇谂过，系咯，戴住口罩， 系做 DJ， 系因为唔系电视咁啊，电视系好似明星咁啊嘛，可能你红一阵子咁诶，舞剧嘅时候会停停，又有第二啲明星出现，但系电台咧。真的可以以年計咁啦，日日同佢會面，日日同佢傾偈。咁、你諗下，如果有一個人，即係之前好似你阿媽咁樣喺度咧， 或者你阿爸咁樣， 你阿爸咁樣喺度同啲人傾偈，你都會有一種即係親和力嘅力量。所以我喜歡做電台。聽緊嘅二千靚歌再重聚嚟噶，又講緊我哋以前嘅唱家班真係有排講。今日咧好開心啦，因為頭先聽到咧，我哋三位都係節目主持人啦、電台人啦，甚至係 監製添，就係 Barbie 啦嚇。咁頭先又我哋唱咗好多歌喎，一間我不如咁啦，我哋每人可以合唱噶嘛。 係啊， 啊我要錄影錄低佢咧，咁誒今晚嘅節目咧 有得睇， 有嘢擺喺呢個重温嗰度，係咪我要同一個三個美女一齊合唱過先得嘅？頭先我哋傾咗好多歌咧，有啲哎呀都係唱呢只，哎呀都係唱嗰只，因為太多歌想唱。點解？因為以前做節目嘅時候， 嗯， 係咪啊？ 係啊，咁我做節目咧，好多時候會有點唱環節噶嘛。咁、我跟住呢隻歌咧，就發覺係我做任何點唱節目咧，佢一定喺前五名裡面，有時係前三甲。咁啊，而且咧，我對於呢一位嘅朋友啊 ，Danny 咧就好有感受，因為當年咧就做一啲訪問節目嘅時候咧，以前啊冇咁多助手啊，冇經理人咁樣。 係噶， 佢自己嚟嘅。 係噶， 佢自己 印象中啊 ，Danny 係冇助手嚟嘅。 係啊，佢係拎住個公事包咁啊嚟，跟住我哋就會喺 canteen 傾下偈先。佢又會講一啲自己嘅嘢俾你聽，平時又會有時去飲下嘢喺中環一啲餐廳啦。 你有冇同佢啲啲啊？ 都有噶， 係 有同阿珊珊佢哋都有，不過好健康我哋嚇。咁啊，所以呢隻歌咧都要講，一生何求係即係可以話係同每天愛你多些都係。即前幾名啦，好多人點，所以今晚都唱一唱啦，同阿咪咪一齊，好嘛 ？Barbie 都一齊玩一下可以。 冷暖哪可休？回頭多少個秋？寻遍了却偏失去，未盼却在手。 明明 我得到没有，没法解释得失错漏。刚刚听到望到，便更改，不知哪里追究。一生何求？常判决放弃与拥有，耗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没料到我所失的，竟然是我的所有。所失的竟然是我的 的所有。 真的很多谢 Danny 送很多靓歌给我们。 太多了。 太多了。 太多了。真的 ,Danny 那些歌呢嗰陣，因為我同佢一齊起步啦，咁所以變咗咧，係好零碎咁，即係一年咧可能得兩隻唱片，咁唔係好多歌嘅。咁但係咧，而家咧，即係佢走咗咁耐咧，我繼續做緊 DJ 啦，我經常都會播佢嘅歌。哇！發覺咧，真係原來好好厚啊，個底真係好厚，好多好歌，每一首歌咧都好有印象。 幾隻歌全部都 係好聽 嘅，一隻碟裏面可以真係 hit 好多嘅，全部同埋咧越聽越即係好襟聽，好有味道啊！因為我哋又唔同啦，因為同佢朋友啦，咁啊成日見成日傾偈啦，你每一隻歌佢講嘅時候咧，都唔係一個可能唔係一個普通嘅歌詞可以即係。可以感受得到， 同埋嗰種 charm 咧，嗰種魅力啦。而家好多時諗翻起，仲係諗到佢喺鋼琴前面一路彈、一路唱嗰種。 佢真係好 charm 嘅， 係啊。阿 Vince 啊，我突然間又見到佢好遠啊！你知道我嚟嗰、那個誒、多謝阿 Vince 一路用個靚鋼琴啦。阿 Barbie 同我咧可以合唱一隻歌嘅，即叫《人在旅途耍女士》。佢額頭聽日打。歌词咧，我自己揾下先，唔紧要，我有少少时间。女仔唱先嘅系咪？ 系啊。 当年咧就系阿 Michael 同埋 Annabelle 关正杰同雷安娜合唱嘅呢一首。 明白西途多么险阻，令你此时。三心两意， 看远路，正漫漫，谁为抉择最容易？ 前路渺茫，请君三思，问你可曾心生悔意？ 要退后，也恨迟。人在旅途耍女士， 泪已流， 正为你钟情意， 泪干了， 再怀念往事， 心中有约誓，永难移， 期望有日相会时。咁如果香港有啲 concert 啊咩，佢都會特別翻嚟嘅。咁翻嚟一陣子咧，我都會掹佢上嚟嘅。嚇，即係如果即係收到風，哎 ，Bell 翻出嚟，記住通知我咁樣。佢都係做緊電台嘅，即係唔係電台，而係喺個電視台嗰度。係啊，都有時客串下咁樣嘅。之前咧，我去加拿大咁，佢都會做嗰啲嗰個叫咩？大城小事。 定系小城大事？ 即系介绍佢一个 倾偈嘅， 香港电视第一台 系噶，系啊，有嘅。咁有电视版嘅，即系有访问下，即系如果你喺香港过去啊，咁样咁啊，几好嘅。即系佢哋，你知咧，即系佢几个城市咧，都系同一个电视台，即系。所以好多嗰啲主持咧都系香港的。 有冇歐瑞強嗰邊都有呢個節目？ 有，而家都仲有嘅。一個禮拜一次咯，我寄俾佢嘅。咁所以即係我嗰邊朋友多，咁所以冇得推嘅。咁但係好喎，因為咧我去到加拿大任何一個城市，你跑入個茶餐廳咧，咁我就會好開心㗎。啊，點啊？ 你嚟咗啊？你做節目， 喂，整個菠蘿油先啦，係咪？嗰啲菠蘿油特別大個嘅， 大個啲， 係啊，真係嘅。哇，可唔可以改通心粉？得，冇問題。嗰啲不過講起我哋以前做 DJ 咧，好多趣事，好多樂事。好似正如頭先呢隻歌咁樣啦，咁其實咧就我哋啦，嗱，電台啦，唱片公司啦，同埋電視台，呢個係電視劇嘅插曲嚟，即係黎小田作嘅。咁即係其實係一個鐵三角。互相影響，即係相得益彰。因為電視劇嗰啲主題曲或者插曲咧，佢一定喺嗰度電視劇嗰度猛咁，我哋又猛播。咁然後咧，唱片公司就好啊，最好啦，兩邊咁就即係喺個中間做一個好嘅關係。 所以點解以前有咁多嘅流行曲咯？就係因為真係靠電台係日播夜播，每一個節目都播。係 啊， 咁所以咧就流行咯。而家好似就少咗呢一種關係， 少少 我覺得 真係各自為政啲啦。我個台你唔好嚟啊，你唔好嚟我度啊，即係咁。最近好彩有少少改變。其實應該係三角鐵三角先啊，即係唔係話你電台啊，你廣播劇啊，你唔使嚟唱啦，係咪？啊，你電視劇你自己播翻咯，咁樣。咁啲歌手都係，咁我哋以前咧就周圍走，一又上電視，一間又做電台，一間又唱歌咁樣，咁啊大家 crossover 係好緊要。人在旅途耍女士，冇咁快，仲有成個鐘，唔使咁傷感嘅。11:00嘅新聞報導後，2000靚歌再重聚，我哋四個。等紧你，一阵间见。 雨量，而乌蛟藤嘅雨量更加超过40毫米。喺晚上8:00，台风烟花集结喺上海嘅东南偏南，大约1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缓慢移动，而向浙江北部至上海沿岸一带。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今个星期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几阵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港台电视31节目新阵势， 奥运七月号手就位 ，Get Set Go。周一至周五晚上8:00，黄金五合一。 星期一，香港故事。 星期二。大自然大不同意。 星期三数字世界。 星期四大师对谈。 星期五法门之道。 节目新阵势， 一年五晚，一样精彩。 港台电视31。 雇员再培训局推出全新的第四期特别爱增值计划，协助失业或就业不足人士提升技能。今期计划提供约500项课程，不限学历。学费全免，继续有每月最高5800元的特别津贴，企业可以免费包班，长知识，添实力，职场向前行。快啲打182182或者浏览 erb.org 了解详情。 雪山。 相关。是你说我似个冰山，拒绝了继续浪漫。你只差一刹，擦出火花。针锋相对，是爱我吗？习惯针对你谩骂，一对你很牵挂，才是相反的话。觉得你好转吗？在你的歌声世界，音色中的发音，听懂吗？习惯不讲心里话，很怕与你对话，在你恨这片天下，总可以放开吗？在你的歌声世界，听懂吗？对你不是假， 喂 ，Hello， 唔该晒阿 Mimi 啊。罗敏庄又是我哋而家做紧 DJ 嘅，喺我哋嘅节目嗰度咧，系又系唱加班嚟啦，当然啦，咁啊即系唱咗，又喺电视唱，又喺电台唱。咁我哋嘅唱加班真系好多人，即系迟早都要有一个大聚会，搞一个演唱会，全部都系 DJ 歌手或者歌手 DJ 都冇问题。 好啊， 系好啊，好啊。咁啊，今日我哋嘅唱加班咧就系夏妙贤啦，吓余建明， 余建明喺度， 同埋阿 Bobby 系啦，好嘅，因为咧即系。呢度啊，應該係咪幾代噶啦？幾代人啊 ？Bobby 叫做新一代， 十八廿二啊嘛，唔係講咗啦咩？ 係啊， 講得非常好，因為咧今日咧亦都係我哋十八廿二咧，即係香港電台第二台四十週年嘅紀念，所以咧每逢呢由今個月開始，最後嗰個禮拜日嘅二千靚歌咧就會有一個四十年特輯。咁所以十八廿二咧將會仲有三次起碼。咁對我嚟講咧，即係經常都係將十八廿二加埋一齊噶啦，因為我哋播嘅歌、唱嘅歌、講嘅內容，好似頭先咁啊，越講越就好多嘢挖翻曬出嚟嘅噃， 係啊， 即係二台歷史嚟嘅喎，好多 好多可能朋友都未聽過 嘅，係啦，尤其是夏妙賢啦，而家咧即係你就要喺公務員行列就退咗休啦，咁原來咧退咗休之後咧呢幾年咧你花咗好多時間喺啲花度啊， 係啊，壓花 叫做壓花，佢你可唔可以簡單地介紹一下？ 壓花其實就係、是、即係喺十六世紀咧喺日本咧啲武士咧佢哋出去，即係好似而家奧運咁樣。佢比賽翻屋企都喺屋企練壓花，就是、練習嗰個集中力。咁啊，因為咧，你要點樣去設計一個好靚嘅圖案啦？咁啲花材咧又要預早準備啦，壓好擺好佢。咁啊，可以做好多首飾嘅嘢，或者而家我主要做畫嘅。 即係其實啲花係真花嚟， 真花壓。 咁你攞嘅時候咧係新鮮嘅。 係，其實最好喺佢新鮮嘅時候做。 攞咗翻去就好似我哋細個嘅時候咧，將啲楓葉啊夾咗本書，就做做書籤咁。 係啊，我哋同佢沖下涼先嘅。 真係㗎 嚇，沖下馬拉佢啊，跟住 揀顏。色啊，揀啊， 系跟住啊，同佢沖下涼啊，跟住割咗啲有水嘅部分啦，咁啊，盡量整乾。 咁你喺香港如果做呢樣嘢，呢啲花材喺邊度嚟？ 其實都有啲係自己做咗，亦都其實網上都有好多嘅。 自己做你自己種啊？ 唔係，即花係買翻嚟，然之後可以自己壓。其實一扎花你可以做好多個花材噶啦。 哦，小心啲，唔好喺維多利亞公園。不過咧，即係恭喜夏妙賢啦，咁佢就。第二集即已经是第二本书了，咁里面全部都好靓嘅图片啦，讲压花艺术， 同埋系推广环保嘅意念， 推广环保意念，系好多意念喺里面都会见到，仲有好多名人啊，同你一起即系研究呢一个压花嘅艺术， 大自然之回响， 非常好，咁喺书展都可以揾到， 恭喜晒喵喵啦， 系啊， 出咗两本书，咁同埋我真系好欣赏喵喵嘅，点解咧？喵喵其实系我前辈啦，当然，咁其实我好欣赏佢嗰个学习精神，所以佢已经成为咗夏博士喺呢度再恭喜， 系学习中嘅，我而家仲系学， 仲学习中，已经攞咗博士个学位噶啦噃， 我而家仲学紧啲唔同嘅语言咁样， 系啦，哦系，喂，系啊，头先咧你已经系唱咗啲日本歌，无端端又识日文，以前我识你唔识日文噶。 啊，唔系啊！我其实做青春交响曲好早期，我已经系有介绍日本歌噶啦、 哦 啊，日本歌曲流行榜啊，同埋访问好多日本歌手啊。 系 咁嗰阵时好早期，不过我学日文都因为爸爸嘅，爸爸咧即系细细个成日都即系会喺我面前讲话下一句，下一句。 点解啊？ 因为佢识日文咯，佢即系以前。 做嘢啦，係幫過日本人做嘢、 哦， 煮飯係幫日本人煮飯。咁、 哦 okay、 所以我細細個有面子湯飲㗎啦。 我嗰陣係小白都未嚟啊，又有埋啲未出現。唉，咁好啦，不如咁啦，我哋而家用日文又用中文啦，即係。中日交流 啊 嘛，就唱一隻我哋好熟悉嘅歌。 冇錯，咁其實我識國語咧，都係因為我成日咧自己一個人，我有三個哥哥啦，得我一個，我又冇家姐或者妹，成日拎住個歌書咧就唱鄧麗君啲歌，我就喺佢嘅歌裡面學國語嘅。 當然啦，鄧麗君又喺日本發展過一段長時間，佢好多歌咧都會有日文版嘅。呢隻叫做唔使介紹啦啩。 我只在乎你。 もしもあなたとあいつにいたら私は何をしてたでしょうか。ヘブンだけど誰がを愛し普通の暮らししてたでしょうか。時の「あなたの色に染められ」「一度の人生それさえ捨てることも構わない」「だからお願いそばに置いてね」是在哪里？日子过得这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也许认识某一人，过着平凡的日子，不知道会不会也要爱情甜如蜜。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所以我求求你别让我离开你，除了你是情意。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所以我求求你别让我离开你，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意。 多谢阿妙言同我哋唱《我只在乎你》嘅日文同埋中文版啦、啊！我哋今晚好开心啦，可以有咁多位旧同事，唔同年代嘅。如果你讲起唔同年代嘅 DJ 咧，好朋友咧好多，仲有人听紧 嘅。系啊。有些在外國聽緊，有些在香港聽緊。 邊個聽緊咧？香港是邊個？ 周慧敏。 周慧敏。 因为大家都知道周慧敏都是我们二台的少女 DJ 开始的。 没错。 就是我印象非常深刻啦。我第一次见到她哇这个女仔咁靓嘅。好靓嘅。 我仲记得嗰时佢做节目呢初期啦。即係因为我哋真係要可能搞几个礼拜先搞嗰十分钟。因为搞一个环节啊，我仲记得即系嗰阵时夜晚咧，佢成日都喺度练习。 系啊系啊，同埋我好印象记得咧，就系嗰阵时好兴啲广播剧嘅。 系啊， 我哋嗰排咁咧，佢一演一啲好深情嘅戏咧，佢真系喊得好犀利，系好投入 嘅。啊，余建明，我乜嘢讲啊？即系大约咧，等啲听众都可以寻找一下喺时光隧道里边个边一格。周慧敏系同你。即係後幾多咧？ 嗱，我咧就係1985年嘅業餘 DJ 大賽嗰度嘅，咁佢咧就係後我一年啦。 哦，後一年 㗎。係啊，咁當其時嘅冠軍咧，我冇記錯應該係梁兆輝啦。 哦， 咁、 okay、 就 Vivian， 我唔記得佢攞第幾，應該佢咪係咪亞軍嚟嘅？應該都係。 哦， 係咪咧？ 好似係。 係咪亞軍嚟嘅？ 三名內嘅一定。 咁就開始所謂 training 咧，就開始入嚟做客串 DJ 啊，一齊。成班人咁做啦， 系啊！我哋即系而家个友谊都系 keep 住，譬如我哋都约埋一齐去睇下黄海芹演唱会。 咦，佢应该上台唱噶， 佢冇啊，系啊。 佢而家听紧啊 ，Hello Vivian， 咁啊，不如咁啊，阿明明，我哋揾只噶， 系 Vivian 嘅歌啦， 特登拣嘅，我今晚系啊，好想唱佢嘅歌， 好多只噶噃。 佢有好多只噶，不过呢一只咧，我特别喜欢嘅，咁。喵同你一齐合唱好嘛？ 系 好来啦吧， 来啦， 梗系天方爱美露啦。 嗯， 听到个前奏啦，嚟啦。 A long and lasting love， 这世上已不多记载。你却是我心中所想，真心说爱是漫长，求天方爱未老。 A long and lasting love， 我每日盼终得到爱，每次望你心中只想可将过去换未来，求天方爱。痴心爱一生都不够，献上我温馨的爱，暖意遍体早掩盖，投入深深一吻中。A long and lasting love， 每个梦里关心满载。你正是我此生主宰，不需爱意被沧海，求天方爱未老。 A long and lasting love， 我每日盼终得到爱，每次望你心中只想可将过去换未来，求天方爱未老。Lasting love， 每个梦里关心满载，你正是我此生主宰，不需爱意比沧海，求天方爱未老，求天方爱未老，求天方爱未老。 我想讲下咧，其实我两个人从来冇夹过，我从来冇唱过。 咦？点解你从来冇唱过嗰啲，仲唱得好过你夹过嗰啲嘅？ 因为我哋有心灵相通啊嘛， 真系唱得好啊！ 心里面系唱紧， 因为 Vivian 俾咗力量我哋， 系啊，冇错。 你呢度知道佢喺度听紧你， 系啊。 咁啊，同埋咧，即系一 key 咧就即刻起就即刻唱， 系。 因为估唔到咧，听到你哋两个嗰啲低音都好雄厚啊， 系啊，老咗啲声，好似老 咗啲，靓声嚟。咁诶，好特别嘅一个版本，两个女仔，两个都系旧同事 DJ 一齐唱翻， 而家变成好好嘅朋友， 系啊。Vivian 应该喺心机旁边一齐唱紧， 系。系头先咧就系阿夏妙贤同埋余建明合唱嘅《天方爱未老》，咁所有嘅歌咧都好似即系同我哋二代嘅 DJ 有关系噶吓，所有。咁啊，当然咧，我哋最新一暂时最新一代咧 ，Barbie 你嚟咗几落几年啊？ 正式参加比赛咧系2019年嘅12月，咁啊入行咧就系应该是啊，唔系2019年，应该2009年系啦，2009年嘅12月， 咁 然后然后就去到2010年就正式开始做下替工先嘅，嗰阵时系，咁跟住就慢慢替下替下攞咗啲经验啦，咁啊咁啱先就有啲机会，咁啊俾我试下啦，咁因为当其时咧，我其实第一年入嚟做嘅时候咧，我都仲系读紧书噶。咁跟住就慢慢即係读下书，咁又佢哋都好好嘅，安排啲即係星期五夜晚嗰啲节目呢，咁就即係可以就到嗰啲学业时间嘅。咁去到毕咗业之后呢又好好喎，又係安排返嗰啲周末嘅时间啦。 总之返到学啦。 係啦，即係返到学或者返到工嘅。係啦，因为我最初唔係入嚟做长工先嘅。我係即係做啲 part time 咁样嘅性质啦。咁后咩发觉哇真係好鍾意喺呢度工作。係啦。咁就不如跌埋心水就 投考， 系啦，就过嚟试下啦，咁就谂住集中啲，可以真系喺呢度发展嘅， 系啱晒。尤其是咧，即系你而家监制紧嘅都好多都系音乐节目，你自己又好中意音乐， 系 又识弹琴又识唱歌，咁真系如果我系你，我都会参加电台，因为有好多同音乐有关嘅咧，你自己会做得开心啲， 舒 畅嘅，播又好，唱又好。唱就我觉得应该要经常啦，好似而家咁啦。多谢阿 Barbie 呢就今晚呢就嚟一路呢顺便一半就跟住呢个监制嘅工作。 嗯。 一半呢就登埋台。 多谢 Albert 俾机会。 简直好听嘅你自己喜欢嘅你嗰代嘅歌曲。 我自己其实好鍾意听国语歌嘅。咁跟住落嚟呢一首歌呢，我其实觉得好同我入行嘅一个梦有关系。因为喺你入行嗰一刻你去选择行边条路嘅时候呢，其实冇人知道将来你嘅成功定係还是失败啦。但係如果你有呢个梦想，其实就係一股力量啦。所以就揀嚟呢一首梦一场。 寂寞而给对方承诺，我们都因为折磨而厌倦了生活，只是这样的日子，同样的方式，还要多久？我们改变了态度而接纳了对方，我们委屈了自己成全谁的梦想，只是这样的日子还剩下多少已不重要，时常想起过去的温存，它让我在夜里不会冷，你说这个人的美丽是认真，两个人能在一起是缘分，知道是这样，像梦一场，我才不会把爱都放在同一个地方，我能原谅你的荒唐，荒唐的是我没有办法遗忘，早知道是这样，如梦一场，我又何必把爱 锁在自己的眼眶，让你去疯，让你去狂，让你在我没有的地方坚强。 DJ 梦定系音乐梦定系歌唱梦 都可以共同实验， 都系啊，共同实验系啊。我写翻只叫 DJ 梦先，都叫梦系唔系发梦，系梦想。 嗯， 啊、真系喺呢几十年当中咧，系因为做 DJ 就令我带嚟咗都唔知系咩，好多好多好多，其实系生活嘅一部分， 嗯、 人生嘅一部分，即系话晒啊，超过咗四十年喺香港呢个第二代。即係所遇嘅事咧，就傾偈咧，就好多都有少少依稀遺忘咁樣嘅感覺。但係即係好好 touching 嘅，對我自己嚟講，今日晏晝咁啱，我就要即係因為即係籌備嗰啲演唱會，就準備啲以前嗰啲幾十年來啲相。原來我唱咗歌五十年，我計咗啦，我話嚇死我自己，希望有另外一個五十年。 一定會有嘅， 係啊，有好多人都超過一百歲㗎。啊、第一个钟咧，原来咧，五十年之中嘅两个半钟头已经过咗啦，啊，好快嘅，仲有半个钟头噶。不过我哋大把时间可以继续同大家重温下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所有嘅 DJ 同事、所有嘅歌曲、所有嘅主题曲、所有嘅当日嘅情怀。一阵间仲有半小时同所有二台嘅粉丝一齐分享，一阵间见。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中国在东京奥运增添三面金牌，累积六金，其中岑利军在举重项目男子67公斤级比赛以破奥运纪录成绩，为中国队赢得今届奥运的第六面金牌，亦是在举重项目的第三面金牌。另外，跳水梦之队成员施廷茂、王涵在女子双人三米板决赛以 326.4 总分夺冠，是自雅典奥运以来中国在这个项目五连冠。中国女排首战失利，直落三局不敌土耳其。乒乓混双两场准决赛结束，中国队的许恩和刘思文组合和日本队的水谷隼和伊藤美诚组合分别胜出，两队将会在金牌战碰头。奥运乒乓混双项目八强，港队组合王振廷和杜海琴面对法国组合，打足七局之后，港队以局数3-4落败，无缘晋级。 羽毛球方面，港队混双组合邓俊文同谢影雪喺分组赛面对中国队嘅黄义律同黄东平组合，以局数0-2落败，成绩一胜一负。其他港队代表方面，乒乓球手林少恒在男单第二圈比赛同印度球手苦战七局之后获胜晋级，听日在第三圈对日本的张本智和。打女单的苏慧音就以局数2-4不敌西班牙对手，在第二圈止步。游泳女将欧海纯在100米背泳初赛小组得第四名，总成绩在41位参赛的泳手入面排第26，未能够晋级。正是在东京参加奥运的香港羽毛球手伍家朗昨日身穿冇区旗的黑色上衫比赛，引起外界关注。身在东京的奥运香港代表团团长贝君奇表示，港队不同项目的比赛衣着会由所属的体育项目总会负责，指伍家朗当日出赛的球衣印有个名字，以及用英文显示中国香港，已经象征代表香港出赛。相信由于申请在球衣上印上区旗需时，羽总匆忙期间未有处理。贝君奇说，明白社会有声音甚至不满，但是希望经过羽总解释之后，社会能够理解，能够谅解。又说香港队在东京情况一切如常，选手会继续专注比赛。伍家朗在社交网站解释，现时他没有球衣赞助，要自行准备比赛球衣，他没有获授权欣赏区旗，香港羽毛球总会承认羽毛球队之间的沟通出现问题，驻东京的港协暨奥委会赛事秘书处会协助伍家朗在出战下一场赛事的时候着上印有区旗的 球衣出赛。访华的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谢曼外交消息说，听日会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谢锋会谈，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亦会将会同美方代表会面。较早前，王毅指如果美国仍然未学识怎样以平等的态度同其他国家相处，中方有责任为美国补货。有美方官员就说，美国欢迎同中国竞争，但需要有公平环境同防护栏，防范竞争演变成冲突。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到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本周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几阵雷暴。而家嘅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号手就位，晚晚睇国剧830，我系马俊伟。 今次啊，呢套好手就位嘅话，亦都系国家支持嘅一套电视剧集咧。我谂你睇到嘅画面咧，就唔系一般我哋就咁民营电视剧能够做到嘅效果。个资源嘅丰富咧，系绝对系非常之吸引。 慢慢睇国剧830，港台电视31，好手就位。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嘅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嘅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往昔欢笑，来日记取，忆记旧日情意，同哭欢笑在校园里，一切别恨离愁埋藏心里，日后再追，一切欢呼 四，人于心里默默怀记，离去会觉依依，这一生里仍念我思，此际话别临期，再隐隐记旧日淘气，小鸟今天远飞，离巢 多谢晒阿瑞啊，李丽瑞同我哋唱呢只叫做 All Inside 啊。咁呢一只咧就系、是、大家都一齐会合唱嘅歌啦。咁啊，李丽瑞咧就回归咗我哋香港电台啦。 系啊， 啊因为好多年啦，同埋阿梁继章咁啊已经做咗一轮啦。我有听噶，系《风骚快活人》嘅最新配搭，就系、是、梁继章、李丽瑞。咁阿瑞呢以后佢係歌手嚟㗎嘛，佢亦都係 DJ 歌手，佢最先做呢、這、一个风骚嘅，咁所以以前都好多机会一起唱歌 主持等等。咁喺而家呢我就想唱返一隻歌呢，就係、是、当年呢我哋叫华东水灾、就係一隻赈灾嘅歌曲，就將 Paul Simon 嘅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亦做广东话我哋香港嘅版本。而家咧就當然要向河南鄭州嘅所有人同佢哋講聲加油，頂住，滔滔千里心。滔滔千里，染天地。痛惜苍生不幸，紧竭力疲，家不再家，生不可再生。是你，你怎去度过？伸出手相救，盼相助，用你。心窝赶走痛苦之乐，一起去帮，哦，一起去助，同声高唱。愿你有跟我滔滔里，一起跨过曝光，痛苦会度过，滔滔里一起跨过曝光，愿有你跟我报潮。手去拖。 哋都好似即原曲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一样雪中送炭，希望我哋全球人、全中国人都为郑州嘅人民，好似跨过一堆嘅浊水啊，建立好多好多嘅桥梁，加油！河南郑州加油！滔滔千里心，将时间带到我哋还有少过二十分钟，我哋翻嚟二千靓歌再重聚。今日我哋特别嘉宾，其实都唔系嘉宾，系自己人嚟嘅吓，有夏妙贤、余建明同埋芭比。跟住呢只歌咧，明明 系，如果我哋唔唱会点啊啦？ 唔会咧， 唔可以啊， 等紧。 咁我就充当住你嘅拍档啦，好嘛？ 多谢你 Albert 同我合唱， 多谢啊，明明。我都好渴望可以同你合唱一次呢只其中一只代表作。就算分开仍然相爱，你愿永远等待， 要等一天，要误了一生，还是爱你未更改？ 谁为我今天流离所爱，爱愿放置于心内。为了学业，为了不羁理想，迫于掉低这份爱，明知不可以再分开，分开不想接受新爱， 爱令我仿似置身于死海， 离不开。你是你是我的将来，谁都不可以再分开，不想担心这是否错爱。你话过任何时候需要你，重新可开始这热爱。若算相识无缘相爱，爱是永远的无奈， 你的开心也令我开心，缘分讽刺着悲哀， 人为我依依流离所爱，爱是再次的忍耐，为了学业，为了不羁理想，迫于掉低这份爱，明知不可以再分开，分开不想接受新爱， 爱令我仿似置身于死海， 离不开。你是你是我的将来，谁都不可以再分开，不想担心这是否错爱。你话过任何时候需要你，重新开始这热爱。明知不可以再分开，分开不想接受新爱， 似置身于死海， 离不开。 你是你是我的将来，谁都不可以再分开，不想担心这是否错爱。 你话过任何时候需要我，重新可开始这热爱。 多谢 Albert， 多谢明明， 亦都多谢黄海芹。 系啊，系啊，黄海芹同埋啊余建明嘅合唱歌叫做《流离所爱》，当年系咪喺个青春交响曲里边？ 系啊，青春交响剧嗰啲咯，吓，即系青春剧场。 系啊，青春剧场里边嘅一只嘅插曲嚟嘅， 主题曲嚟， 主题曲嚟添。 系啊，系啊， 嗰个剧就叫做《 流 离 所 爱》， 冇错。 睇歌词都知啦，就讲两个读书。哎呀，我一定要去读书啊！即系而家好多嘅， 冇错。 咁我相信咧，如果搭紧飞机或者过搭咗飞机去外国嘅朋友，最近多了一些，都可以继续黐住香港电台第二台。 因为我哋嗰啲节目系向全球直送。 冇错。 多谢晒明明，跟住咧，我哋头先好似讲过咧，你问翻我，我哋有个古仔嘅，关于青春交响，关于青春交响曲嘅，所以点解讲咧？所以我无端端唔会讲沈雁。不过 by the way， 都可惜嘅，沈雁小姐咧，我一路呢咁多年都冇同佢联络到。咁但系咧，最近就系前两个月度，就听到佢离开咗个消息。系佢喺美国，可能即系啲人一路传，即系喺网上传咁啊。尤其是台湾啦，台湾会好熟佢啦。咁其实沈雁小姐咧就喺台湾过嚟嘅。咁啊，当年咧我点解会认识佢咧？甚至乎成为咗一对拍档。咁啊，因为我同佢同属一间宝字头嘅唱片公司啦。吓，咁咧就佢喺台湾，我系香港。咁咧佢嗰只歌咧，佢未人未到咧，就有一只歌就叫做《踏浪》。我踏浪而来，两只歌红爆香港，唔知点解。人未見過喎，淨係見到個封面嘅啫，淨係見到佢啲相嘅啫。咁啲相都好似係唔知點解個吸引力大到咁樣。咁於是乎咧，我哋咁，佢嚟香港啊，啱啦。咁我哋唱片公司已經安排咗我同佢咧做金童玉女，即係叫做啦嚇。咁啊要揾人拍噶嘛，大家年紀相若，大家比較清純。佢真係好靚嘅一個好清純嘅女孩子。咁嚟到香港嘅時候咧，就我哋香港電台就梗係好快噶。啱曬嗱，你哋兩個咧就～加入呢个青春交响曲之夜其中一晚，咁嗰晚咧好似好平静，尖沙咀啦，安排咗架尖沙咀九龙公园啦咁样，咁于是乎咧就好啦，咁我哋就照报翻尖沙咀差馆咧，嗱我哋香港电台咧就做呢个青春交响之夜啦，咁佢哋派咗好多警察嚟，系四个。是四个啊，真系，因为一般都四个嘅啫，因为你去任何一个区，我哋十八区嘛，头先讲过，咁唔会做普通咯，唔知嘅。好啦，咁啊开 show， 咁啊吴世辉做大队啦，咁啊好多人喺我哋全个台喺晒度噶啦，更加连啱啊个个都喺度啊，邓凯林啊咩我，咁我就都要唱歌啦，梗系，咁啊梗系同即系我就唱又同沈雁唱嘅，咁啊当日有钟镇涛啊，有剩啲好多其他嘉宾，咁咧未开 show， 未开 show。但系咧已經好多人逼逼逼逼逼逼到我都數唔到，因為有夜晚嚟嘛。咁前面已經係整曬啲鐵馬喺度，咁啊嗰啲女 fans 就喺前邊咧就喺度開始驚叫，因為俾人哋擁啊。咁你夾住咧夾到好辛苦。哎呀冇講拗嘅，好似喊嘅有啲咁樣。咁已經開始有少少問題。咁啊個 show 啊照開嘅。咁我記得咧就越開咦開開下好唔好對路？點解咧？因為全個九龍公園你記得唔係座位喎，冇座位喎，大家免費入場，因為青春交響曲之夜係免費俾人睇嘅，就咁喺個電台就講咗一個宣傳就得㗎啦。於是乎咧，越逼住越多人，逼到咧，我喺個台嗰度，我好記得，咁我就有份又講嘢啦，又唱歌啦。咁我一望咧，係一個人海嚟嘅，即基本上係望唔到有邊有空間嘅。咁你諗下啲人多到點咧？咁原來再望咧。咦，發覺嗰啲樹咧已經唔係樹嚟喎，係人嚟嘅 人樹， 跟住咧就所有嗰啲屋咧，即係有建築物嘅頂咧， 都係人， 都係人。 哇！ 咁你就已經好嘈啊，好嘈，同埋咧因為好多人拱啊，咁咧咁我記得吳世輝咧就即刻走上去咯，猛咁講，唔好拱啊，唔好拱啊，大家嘅安靜啲啊，咁啊，終於咧其實你講極都冇用嘅，你即係太多人啦，咁然後咧仲再發生事咧就係點咧？原來咧有成好多人，唔知有幾多人，可能以千計，可能以一萬計，喺個公園外圍入唔到嚟。 哎呀， 入唔到嚟咧，就竟然有人咧就即係泄憤，有啲報紙就點著咗。 哦， 咁咧真係好大件事。於是乎咧，咁啊吳世輝咧就好快，我要腰斬，即係唔得，我哋做唔到啦。咁做唔到咧，咪慢慢希望可以慢慢等佢散，一路不斷咁講嘢，不斷咁勸喻，請你離開啦，離開。咁然後咧，我哋就啲 artist 我哋所有人就坐喺嗰個被圍困住嗰、那個嗰舊嘢嗰度咧，唔敢出嚟。 叫做後台， 後台咧有個帳幕噶嘛，即係自己搭噶嘛。 係啦係啦， 搞咗幾個鐘都走唔到。 因為你得四個警察啫嘛， 後來搞到全個尖沙咀差館嚟曬啊！都搞唔掂噶嘛？你知唔知嚟咗幾多人啊？最後第日報紙講，即係統計過嘅，所有報紙都頭條，十萬人。 哇！ 我估即係我正式估，即係因為係沈雁，因為係沈雁，因為我哋係咯，佢唔即係佢紅緊要係嗰個 神秘感啊！第一次亮相，佢唔系嚟到话要记者会，然后已经见过好多次或者上电视，冇，从来冇，净系喺呢一度出现嘅。咁所以呢一个咧系一个经典 经典事件啊 嘅历史。当年咧好开心，又用国语同埋广，佢唔识广东话就叫佢唱广东话。嗱，我唔系点唱国语就唱国语，同佢金童玉女地唱咗呢一首歌。边时麻烦你啊，沈雁小姐。歌名就叫做《爱神的影子》。 为了什么看着我 此刻心事愿能知，尤其当年我共你就像搭浪那一对， 问爱之深为何有我，他说爱因为有了你，又为什么在一起，他说我俩是 人似小仙子， 我原是 像神话中的小故事，陪你水中去，似浪里的鱼，更盼会像鸟飞，万语千言夕阳里， 让你能够记心底， 爱的小花偏白的，我摘一朵送给你，年轻恋人们，我愿送给你一份美丽的心意，我将祝福话送给你，美好的祝颂送给你。 《爱神的影子》之后呢，我们进入了二千靓歌再重聚的尾声，当然是唱最后一首歌啦。这个叫做 The Last Song for You， 山口百惠的名曲，也都是我们的名曲。风继续吹，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野火堆。我看见伤心的你，你叫我怎舍得去？哭太也绝美，如何止哭？只得轻吻你发边，让风继续吹，不忍远离。希望留下伴着你，风继续吹，不忍远离，心里亦有泪，不愿流泪望着你，过去多少快乐记忆。情蜜意我愿记取，要强忍未情泪，未许他向下垂，愁如早 醉，别离泪始终要下垂。我已令你快乐，你也令我痴痴醉，你已在我心，不必再问记着谁，留住眼泪每滴泪，为何仍断续流默默睡。 重聚将你再吹过嚟，多谢今晚夏妙贤、余建明同埋 Barbie， 多谢 天使同埋阿乔， 多谢 大家 ，good night， 拜拜， 拜拜， 拜拜。